估一个开心嘅电台节目五个字， 用一个字形容李丽睿。 风。第二个字，梁启章每日系乜嘢翻工？ 第三个字，形容马小光食嘢好 快。 第四同第五个字，形容院中人系乜嘢？ 系活人，即系风骚快活人啦、 啊！100分。 香港电台第二台，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10点到下昼1点，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阮仲仁， 放松快活人。 梁继章、李丽睿、 马小强。 松快活人， 喂，早晨早晨，星期一嘅早上，小杨欣然放紧假嘅，所以我哋三个陪住大家，我小张张， 一早化个靓妆，出街唔使大浪落，我系玉仔。 哎，对唔住， 唔紧要，我系玩创咗嘅小强， 系啦，今日要多谢晒所有嚟到现场嗰度同我哋一齐影相啦， 同埋 咧就系支持我哋嘅每一位朋友， 冇错，多谢晒。讲嘅就系琴日多元文化回归嘉年华暨呢个小数族裔关爱队启动礼， 真系好开心啊！ 好开心，好开心， 影相影相影相， 冇错冇错，今日我哋又影相啦， 系啊， 正啊！怪得你化到个妆咁靓啦， 到时又可以有不同嘅你啲相见大家啦。 开心嘅事嘅话，一浪接一浪，希望每一位嘅朋友都一样。 喂，个浪嚟啦！ 好，有你讲到，打开呢个星期一， 好， 我哋有妹姐把冰山劈开，各位风骚朋友嚟啦，我哋一齐享受呢三个钟头啊！ 10:17咧，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快活人，今日多云间中有骤雨同埋狂风雷暴，呢排嘅天气都系咁噶啦。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嘅东南风。明日星期二仍有骤雨同埋几阵嘅雷暴，随后数天雨势减弱。接近周末，阳光白白又出翻嚟，日间酷热啦。今日嘅节目10:00到1:00都系风骚嘅世界，风骚快活人陪住大家，香港电台第二台一齐嚟啦。呢排睇奥运睇得唔好攰咧，可以舒展下呢个精神，舒展下筋骨，一齐嚟笑一阵啦，开开心心。到过3小时，到晏昼1点钟。 信咧，好多啲熊猫眼出现，因为睇奥运咧，好多时咧要呢个月阳啊，睇嗰个巴黎嘅时间系香港，好多时咧就系深夜啊嘛。今晚大家又会睇下呢个何诗蓓咧，可唔可以呢个夺金啦？ 哦，晏昼已经有张家朗啦， 系冇错冇错，记得记得， 晏昼即系佢哋嘅朝早， 冇错，系啊，我哋嘅晏昼， 冇错啦， 一齐 加油！ 加油，拍手！好啊，喂，其实讲到运动咧，我真系一个好唔识嘅人，因为我以前细个讲过啦，系从来唔运动。但系有一样嘢， 所有运动堂你坐埋一边睇书啊。 但系有一样嘢，我间中都会玩嘅，就系、是、呢个乒乓波。因为我有个朋友真系好中意玩乒乓波，成日拉我陪佢。今日咧睇到一啲关于奥运嘅叫冷知识啦。我谂翻系会有时咧睇到啲乒乓球手咧开球之前咧会吹下个乒乓波，你有冇留意啊？即系咁样吹一吹。 有 系啦，咁佢就话你系知唔知点？点解要吹下个乒乓波咧？咁样，你估咧？你觉得点嘅？ 呢、這个应该系啲小动作嚟噶咋？ 我觉得佢个波可能惊有手汗。 哦、 但系吹一吹会唔会干啊？ 但系吹一吹会唔会？ 你试下，我有手汗啦，你啊，你吹啊， 吹手气都吹手气都吹唔切。喂，但系又唔系佢黐线喎，呢、這个真系个原因，因 为系啊，吹手汗咋啦？ 但系 有味啊！ 我觉得呢个只系一种叫做反射动作，即系你可能。心理上， 即系可能捽一捽啊咁样样， 系佢唔好黐住个手。 系， 但系 Sir 如果啱啊，边有咁快吹得干啊？ 系啊， 即系如果真系湿咗嘅， 落风筒。 其实如果你咁啊，会直接抹一抹佢会好啲啊，即系好似人哋食苹果搓搓条牛仔裤咁样会快啲啊。 我谂佢系即系攞住个波咧，望住对面咧， 好似唔系几好意思， 俾啲威势，定 系惊爱上对方？ 系啊，啤住佢。 系啊， 不过如果佢唔小心碌咗落地下，我唔知得唔得。开波 一吹走咗，吹走咗够唔够分咧？咁样， 另外一分都因为咁样吹走咗，跟住有判佢。 另外体操选手都会即系上嗰个架之前咧，都要捽啲粉 嘅，系啊，防滑啦嗰啲就。 但你知唔知如果除咗呢一种粉之外，有啲咩更加犀利嘅？即系如果佢哋本如果可以嘅话，佢哋平时 面粉 唔系啊？诶，唔系面粉，原来咧佢有啲会捽蜜糖，贪佢够黐。贪佢咁 得意， 唔似 俾唔俾你整埋啲咁嘅古灵精怪嘢噶？咁 你玩完之后下一个， 黐立立意思，黐立立我即系我中意豉油，跟住下一个又中意有啲胡椒粉咁啊！咪 突然间仲有只蜜蜂飞入嚟啦！ 梗俾你咁啦！ 唔系我谂到呢个系讲紧彩排，嗰就为咗自己练习啫，就唔系讲你真系上国际舞台。 诶，但如果你咁讲法，嗰有问题噶。你练习嘅时候，你梗系嘅就谂住上去台嘅时候，我就 系 用翻呢个方法噶嘛。我用开 惯咗。 我用开豉油嘅，突然间冇豉油俾我用嘅话，我会突然之间觉得拿手唔成势咁。 佢用嗰啲蜜件好奇怪啦。头先讲蜜糖啦，仲有一样嘢咧，最近马老师都俾咗一包我嘅，你记唔记得咩啊？ 唔记得 软糖啊，你记唔记得啊？即系用啲黏黏地嗰啲软糖啊， 软糖 摆喺手度。 佢系咁写啊，系啊，佢系会有啲人会用蜜糖同埋嗰啲软糖，佢讲咗某一个牌子，不过费事讲啦。第一种嘅软糖咧， 都系得一只嘅啫 ，H 字头嗰个嘛， 唔 知啊， 黏黏地， 我唔系好信呢篇嘢嘅来源啫。 我 哋到呢个古灵精怪嘢啊！ 阵间问下啲运动员先，如果有机会， 我真系唔信你可以出埋啲咁嘅花招。 第一，如果我系运动员咧，你整我手黐立立咧，我唔舒服噶。 系， 不过你啫。 你舒服咩？ 我望住你都唔舒服噶，我咪要望。 真系啊！ 系啊， 有几 唔 舒服啊？ 琴日有好多人同我讲咗，你唔好再窒佢啦。 你其实真系冇啦，佢李丽蕊搣甩咗， 系咪？ 我证实，我真系证实。 我冇以前咁样啦，系啊，刀刀都吉你，啱唔啱啊？ 但你而家冇得吉你，舒唔舒服？ 唔系，有啲唔舒服，其实。我话我从良啊嘛，你记得 嗱，一个礼拜俾两日你 quota， 有 quota， 星期一同星期二， 系 吉第二个， 爆咗就算啦，系嘛？哦 ，OK OK， 好，继续。 OK， 另外一个咧，佢话你知唔知道点解中嗰啲叫菜果一路以嚟比较好嗰啲咧，系会安排喺中间咧，讲紧泳选游泳嘅选手啊，即系如果 即系排线， 排线系排中间嘅咧，咁 啲水冇咁大浪啊嘛。 系啦，因为咧，如果你中间嘅一游嘅时候咧，嗰啲浪咧系会揈到周边，咁所以成绩好，但系咁就更加唔公平啦。你已经成绩好啦，你仲占最好个嗰条 lane 嗬？ 算啦，你又唔系泳手， 咁啦，不过又好难，即系公平啊，系咪先？即系总有 真系冇得公平。你田径都系咯，嗬？ 你 边定开边，我唔知有冇影响。 有。 你有時你見到嗰啲咩花劍重劍係咪、 啊、 哇！佢一企出嚟嗰時候，我一個巨人對住一個小人角咁樣嘅話，你都會覺得唔咩啦。係 啦、 啊，咁、啊、你冇得講㗎，係咪先？ 真係我都話好難嘅、啊，真係。 佢就個手撩撩你，你係因為有兩步，你先可以到嘅係嘛？公唔公平啊？ 手唔夠長， 我真係覺得係，我有冇搞錯啊，大哥？ 咁啊係， 嬲啊喊啊！ 我唔制， 我唔玩， 唔制、啊。 你咁高， 你啲手長過我。 有啲人手長腳長一對。 咁啊係喎。系喎，咁我哋闪啊嘛， 我就要 咁。其实真系剑真系好睇， 好 睇 啊！ 睇下江文蔚，哇，真 系 好睇，好紧张。 佢好睇在除咗 心理质素、 系 技术之外，就 系 佢个局势由一比七一路慢慢追上。 同埋佢之前都好睇，哇，两个钟隔又打一场，好攰啦， 一日里面哦， 系咯，打三场， 系啊，冇休息， 我见到都攰 啊， 我自己喺屋企跳几下我都攰。 你唔系你喺边度 想投入啊？诶，学佢咁跳， 好似运动员咁样心态去睇佢哋， 攞个面盘就罩住个头，好嘢。 但系马老师，你以前细个嘅时候咧都有运动嘅啫，系嘛？即系你而家 少 啫， 少都少嘅， 都少啊。学校嗰阵咧有运动堂噶，咁你分派咩？你最中意玩咩啦？我就 记得咯， 吓唔记得啦，已经。 唔系，因为踢波， 你可唔可以用啲力谂下？ 踢波 你系完全冇玩过， 有我冇好似佢咁样样，因为嗰阵时嗰啲运动咧，我哋嚟实嚟踢波， 系齐娃娃想玩啫， 追住嘅啫， 系啊，我哋唔会话啊， 志不在运动 袋啊嘛，真系唔系你， 豆袋系一种高温嘅项目嚟噶， 抛豆袋啊嘛，你细个你小学 算系运动， 小学体育堂你有冇玩咩？ 抛豆袋， 定人哋攞个豆袋掟， 跑过去到嗰边就摆低个豆袋。跟住另外一个执个豆袋，之后又跑过嚟咁嗰只啊嘛，有， 系啊，一齐玩呢啲噶啦，运动同埋即系玩呢啲咯。 你当呢啲都系运动系咪？咁我谂 Michael 问嘅嗰只嘅就起码系打羽毛球啊，正正经经咁样啊。 我哋玩豆袋正经嘅， 豆袋我知系正经，但系佢系咪一种运动嘅项目咧？ 佢讲到呢度， 即系我好 question 咧。佢讲到呢度咧，嗰啲玩剑仔都系一扎剑仔咧，边个剔边个嗰啲，佢都当系运动 啊，系咪啊？即系总之你手指咁样喐。运动系咪？即系你咁样，你觉得 剑仔 系啊，跳舞。O K， 啱嘅。 咁佢食嘢都当运动，个口喐紧啊嘛。 O K O K O K， 系啊，好难升到。 阿 U 仔咧，阿 U 仔以前玩咩啊？ 我以前细个其实基本上我真系中意运动嘅，有玩过排球啦，但系觉得好痛啦，篮球又唔够高啦，咁仲有嘅就系、是、 你玩跳高啊嘛？ 跳高我又唔够高啦，我觉得佢就哇，觉得撑上去嗰一下真系好惊啊！跳远又跳得好差，其实我运动系唔叻嘅，但系我系会参与嘅。 但系你，我觉得你有几有运动细胞嘅喎。 我有節奏啫，我又冇乜運動細胞，係啦。對於有拍嘅嘢嘅話，我特別渣嘅。你有冇留意呢一樣嘢㗎？有啲人咧，譬如可能網球啊、壁球啊，係好叻嘅。但係我如果譬如可能係乒乓球啊咁樣，都係好叻嘅。但係總之嘅就係你有一個工具俾我拍嗰啲，我就係好渣。 你 冇 sense。 你屋企試下用個電蚊拍電蚊啊嘛， 我嚟練， 就係成個電腦。你講得啱，我真成個都電唔到嘅。 一蚊你都電唔到。 又飞走咗啦！ 定你个蚊网嗰啲网太大个窿，佢喺个窿嗰度飞走咗。 冇啊！咁所以其实我就系觉得呢一方面我冇乜 sense 咯，即系打波我冇乜 sense 咯。但系我系中意运动嘅，即系以前我都系有，譬如游水啊，你会晒到个人黑掹掹啊，去玩咯。点解咧？我系中意一班人运动完之后，大家一齐饮支汽水啊，嗰啲联谊嘅活动， 倾偈啊， 系啦，一班人去食饭啊，呢啲嘢咯，我就觉得 好 开 心 嘅，同埋有班波。有你好似覺得嘅就係有一個小嘅小社區同埋一個小社會係屬於你哋呢一班人嘅，咁我就中意呢啲感覺， 好開心 嘅，係啊， 特別咧係對壘嗰啲比賽咧，譬如話。慣咗係七個人一隊啊，一邊咧係好開心，真係好開心。 同埋嘅嗰種嘅喺運動當中嘅勝與負，又或者嘅就係你打緊逆境波，但係成班人都會為你打氣，呢啲咁樣嘅精神咧，係真係喺運動裡面先至有嘅，係嘛？就算你會覺得嘅就係喺唔公平嘅情況之下你輸咗，但係其他嘅人喺心裡面覺得你 number one， 即係嗰種感覺咧。又是在運動裡面你才能夠有那種熱血的。 我想到了，我們搞些比賽對晨光第一線隊或者美然紅， 你想搞咩比賽咧？你會好啲。 係啊，我哋有啲咩有把握啊？我哋 我冇，我都話都有板，你真係唔好啦。 鬥快食嘢，唔好由你帶頭。 呢、這個我覺得你冇養分啊！你呢個建議， 不你要贏 我諗下先，我諗下點乜？ 唔係，我哋唔係想要贏啊，是我哋係想要比，我哋想要啲比賽同埋想要運動啊！ 係啊 係啊，運動啊！ 但你支光太大隻啦，唔好對佢嚟先，我哋先淘汰咗神光先。 咁即係咁喂，咁即係唔可以咩啦？咁即係唔可以舉重咯。舉重應該輸俾李志剛啦，係咪啊？你又諗下嘅就係唔同嘅同事佢應該做啲咩嘅運動啦，不如、 啊哦、好啊！ 你做乜嘢？你覺得你自己可以做乜嘢啊？ 轉頭翻嚟話你聽。 好，十點半先聽新聞報告，翻嚟繼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十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不少商场趁住巴黎奥运直播重点赛事，包括港队参赛项目，以带动商场人流。其中在观塘一个大型商场的公司租务部助理总经理冯永恩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商场人流比对上一个周末上升至少一成。冯永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又说，商场的营业时间会因应奥运重点赛事而延长，例如延至凌晨三点甚至清晨五点。虽然租户未必同时延长营业时间，但是都会支持，例如港队剑击代表江文蔚夺金，租户已经自行迅速反应，提供祝贺优惠。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曾经到不同地区观察，他估计单在昨日业界生意额上升两成，预计整个奥运期间生意有望一成半至两成的升幅。港队剑击代表江文蔚夺得巴黎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教育大学健康与体育学系高级讲师雷洪德认为，江文蔚今次夺金对剑击和体育发展方面有重要意义。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剑击是一项技巧型对战项目，运动员的心理、体能训练都很重要，加上江文蔚曾经经历严重伤患，最终都能够勇夺奥运金牌，带给社会自强不息的正向信息，同时反映他背后的医学团队、训练团队等发挥很大作用。雷洪德又说，继张家朗上届奥运夺金，今届江文蔚亦都拿到金牌，可见剑击运动经过二三十年的发展，已经成为香港品牌运动。他关注政府日后评估本港体育发展策略的时候，会不会再增加资源和投放的方向。日本东部和西部地区持续高温，当局预计关东甲信和东海地区会高达摄氏40度，呼吁民众如非必要不要外出，并且采取预防中暑措施，包括在室内适当用冷气，及时补充水分和盐分。今日截至当地上午10点半，静冈县滨松市最高录得38度，群马县部分地区37度，东京都青梅市 36.8 度。气象厅和环境省已经向东北至九州的38个都道府县发出中暑警戒警报。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 86%。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189点，升167点，总成交金额298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88点，跌2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0点，跌66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6.35，升3.25；腾讯控股357.4，升3蚊；恒生中国企业62.3，升5.2；盈富基金17.74，升1.9；中海油20.45，升5.5；建设银行5.4，升1仙；美团108.1，升5毫；友邦保险52.75，升1.05。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7，日元153.2，瑞士法郎0.882，加元1.382，人民币7.253，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8,415点，升748点。港金报22,350蚊，升27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3.49美元，卖出2,393.9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啦，龙翔到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嘅慢线啦，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观塘道啦，接近呢一个嘅德宝花园噶。就是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住平石村慢线有坏车啦，咁龙尾就接近观塘道近住德宝花园，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啦，去返观塘道呢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启祥道桥底。咁而家隧道方面嘅情况啦，红隧港岛入口呢就畅通㗎，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港岛区西环的城西道去坚尼地城方向，近着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慢车。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着福亨村一段就行车缓慢。另外九龙塘由于有水管爆裂在歌和老街，现在歌和老街去深水埗方向，近着石硖尾街公园快线就封闭，受影响巴士路线都要改道行驶，影响到现在达之路去歌和老街方向就比较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观塘道骏业里去旺角，同埋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一齐走出直播室。 Made in Hong Kong 嘅李志刚，三五成群嘅黄天怡，骚动音乐嘅宾神，连同 DJ 嘅传奇梁继章、欧瑞强，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兼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佢父母离异，跟随再婚嘅父亲搬到陌生城市，喺新学校遇上 佢。留级生，外表冷漠孤僻，其实内心温暖。 港台电视31国剧夜场《白日梦我》，改编自同名小说，庄达飞、周奕贤。青春如光，放肆追梦。星期一至五晚9:35，港台电视31。 我是梁继章，内功最劲，因为我做得最耐。 好嘢，好嘢！我是李丽蕊，笑功最强。唔知点解，啲人听到我笑就会好开心噶啦。 我是马小强，我武功盖世，因为我乜都冇。 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朝早10点至1点，风骚快活人， 日日为你发功，功德无量。 丽锐，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好，翻嚟风骚快活啦，10.88蚊一用户嘅数量关注组啦，同埋呢个古古啊学古文喺11点后出现。老师今日有咩方向啊？ 今日讲门啊， 门 一栋门嘅门啊，门好多嘢，好多学问嘅喎、 有好多个部首都系来自，即系写嗰啲字嗰都系来自个门 我今日就专讲门啫，系、 老师啊，门即系个意思嚟嘅，因为以前有啲人要门当户对啊，门咧代表住一种嘅阶级啊。 系啊，门当户对系咩？你知唔知？ 门当户对咪嗰啲人嘅门嘅大啊、高度啊咁样咯。 错， 系咩啊？咁样。 11点话你听 啊，好啊， 11点上堂啊， 好啊，好。嗱，一篇文章咧，佢咧问一啲嘅问题，容许我问下你哋，你答咗我先话俾你听文章讲咩，好唔好啊？ 好。 第一条问题就系你中唔中意咧同一大班朋友去玩啊玩啊玩啊玩啊， 一时时啦， 即系经常开 party 啊， 一时时 啦，系咪啊？唔会日日去啦，嗬。 咁有啲人咧就特别喜欢热闹嘅，咁啊好中意大班朋友去玩啊。好啦，咁你又会唔会咧系喜欢咧系自己解决自己嘅问题？例如话有啲嘅财务或者自己嘅个人嘅问题， 我会自己解决。 定系你会唔会同身边嘅人分享啊？问下意见啊？嗰啲咁， 我会， 好少。 我会同身边嘅人问下佢哋嘅意见咯，即系讲喺财务方面啊， 财务 定系 即系个人 自己嘅问题， 总之关于你嘅问题， 我会同人倾嘅。 哦，好少， OK， 即系你会收埋嘅， 收埋。 冇错，另外一样嘢，你会唔会好享受自由，即系唔中意报道啊？你亦都唔中意话俾人听今日去边啊？ 唔中意，我都亦都唔需要对方系咁， 系 唔中意。 要去边咪去边咯， 冇错。飘到西，飘到东，将云再飞。我系咁噶， 你再唱我真系飞嘅。 所经处多到记不起。 你会唔会系一个有童真嘅，中意玩，耐唔耐玩啲小朋友嘅嘢？ 有，绝对系，我根本就系个小朋友。 我都系。 OK， 好啦，头先四条问题，如果 全部都系， 都系，你全部都系啊？ 系啊。 OK， 咁咧，你系一个咧比较享受单身多过结婚嘅人，亦都系更加适合单身多过结婚嘅人。 我都觉得系啊， 系嘛？你自己觉得？ 我细个已经知噶啦。 我都系， 系 啊， 系啊， 因为结婚咧，即系 我唔会中意结婚咯。 系啊，你结婚你好多嘢要交代啦，系啦，或者你又唔可以即系自己呼朋唤友啦，因为好多时佢会希望， 唔 系即系个文章 系啊，你结咗婚你都可以呼朋唤友， 零同一百嘅有，但系对方佢要配合到你咯。 冇错，如果唔系就拜拜噶啦。 系啊，唔同嘅，即系结婚嘅人同埋单身嘅人系咪？喜欢结婚嘅人同埋喜欢单身人嘅话， 两种 冇对冇错，但系就系符合你自己对于未来嘅一啲建构。系嘛？咁总之佢就系你 OK 就得噶啦。有啲人系中意结婚嘅，中意生仔嘅，中意个家庭啊好热闹嘅。咁但我觉得佢就咁，你做呢样嘢讲唔啱你咯。 系啊， 冇所谓噶， 真系冇所谓，冇对错， 因为喺不同嘅生活都有不同嘅幸福同埋快乐嘅。 梗系啦，系啊，你系幸福。 但当然你嘅幸福未必系我嘅幸福。 系啊，对啊， 我见到你幸福，其实我亦都觉得 OK 啊。 或者我见到你幸福，其实你唔幸福，我睇到啊。凭我对慧眼， 咁你都睇到我， 我睇到， 我又冇嗰只喎， 系啊， 你不嬲都系觉得你自己应该系单身嘅，系咪？你咪好细个，你已经知噶啦，我都系啊， 细个嗰阵时即系啱开始。出嚟住，咁有個女朋友仔同我住， 我知啊， 我已經 搣開啲手指嗰個嘛，係嘛？ 唔係我係啊，我已經唔 即係覺得佢成日好似好即係要交代交代咁， 唔係 啦，即 係 我自己 喺屋企係 啦，又唔出聲，我又覺得唔係幾好意思，係真係唔好啊呢樣嘢。咁佢都係一個人嚟噶嘛，佢唔係屋企嘅一件飾物啊嘛。 唔係，但如果你兩個人係耐咗，你唔需要成日去 entertain 佢噶。誒點啊？做緊咩啊？即 係大家各自係 啊， 唔使啊，你唔使啊，係 啊。 佢有冇 entertain 你啊？ 佢完全冇。 但係我 咁你哋咪夾咯。係 啊， 所以你哋兩個可以喺埋一齊開心咯，好珍惜啦。 但唔係應該。唔係應該咁嘅咩？即係你兩個人耐咗，你唔使成日問啦。 你兩個人相處有兩個人嘅方法啦，冇所謂。 有啲會嬲噶嘛， 係啊， 成日都唔陪我咁嗰啲噶嘛。我覺得你陪我最好。係啊，我同你可能都有啲相似嘅。我好細個開始，我已經知道自己係唔中意噶啦。即係呢啲咁嘅婚姻生活也好，又或者係即係有家庭啊，咁呢個唔啱我嘅。咁所以嘅就係，所以嘅就係我嘅擇偶條件嘅話，我好早嘅時候，大家如果喺埋一齊嘅話，我先要問咗呢個咩個問題先。你明白嘛？即係其實有時佢哋會希望嘅就啊，如果係嘅話，第時可能要結婚嘅，可能要生仔嘅，咁咪唔啱咯，係咪？咁就始終都會令到對方唔開心噶嘛。咁所以我一早就已經要同人哋講清楚嘅就，喂我。 唔會諗住會有即係小朋友啊，或者係點樣嘅。 同埋我 要講得好清楚， 結婚嗰啲繁文縟節我真係好怕。 嗯， 係啊。 咁你講搞婚禮嗰個儀式啫，你意思係咪？係 啊，同埋 你可以 唔止嘅，唔止嘅。 係啊，好多嘢啦。咁有時你唔係你自己，你要同屋企人交代。 兩個家族交代係嘛？ 類似啦， 最緊要自己開心。 冇錯。 世事情怀，梁继章，网上情。 人生最高境界，装傻。装傻不是真傻，而是糊里糊涂不计较。装傻不是无病，是心胸广博不记仇。在现实的社会，复杂的人心，道理不要争得太明白，事情不要弄得太清楚，理据争多了会伤感情，事情弄得太清楚心会痛。有时不应该讲的事就不要讲，不应该管的事就不要管，不应该惹的人就不要惹，不应该生的气就不要生。装傻不是没有底线地让步，不是没有原则地宽容，而是要顾全大局，心里有数，不要计较是非，不要增加仇恨，不要添烦恼，不要生闷气，这样人就会快乐得多了。装傻看似糊涂，实际精明，话不说得太满，事不会做得太绝，留人一个方便之路，也给自己一个方便。 人太精明未必是好事，越去计算越去计较越会疲劳，越精明越不灵。有个说话，他说傻人有傻福，精人添愁烦愁怨。凡事自己心里面明白就好了，不用样样要讲出来惹人烦厌增加敌人，何必要计得这么清楚呢？人行过的路才知道有短有长，经过的事才知道有喜有悲，品过的人才知道有真有假。看懂一件事证明你已经长大了，看清一件事证明你已经开窍了，看破一件事你就会理性得多了。当你看透一件事你会变得成熟，当你看穿一件事你就会明白，当你看淡一件事你就能够放下，当你装傻一点点人生就简单。人生最好境界装傻，大事将它化小，小事将它化无，谁真谁假眼里看清就得，不需要讲出来，是也好非也好罪也好善也好，最紧要随心随缘，喜欢边个不喜欢边个，自己明白就可以。 在我心目前没有梦，寒夜里不动，离愁别绪徘徊在翻飞的风中，有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流，感觉于心中。早已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刻更重，离开更痛。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但我心已背负太多，难像往日里轻狂。你在流露最爱是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说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在翻飞的风中，有往昔热情没有用，重遇你也不必心痛，只求共你留在眼内，感觉于心中。忘记多少空虚，总要让你梦里占据，挥之不去，始终等你温暖我长留心中。早已度过多少伤心，此际别说后悔过去，彼此都算一生只有一次，爱情无踪。遗憾问谁在作弄，但这刻是谁在煽动，沉默像情陷更重，离开更痛。像往日里轻狂， 难像往日里轻狂，你在牢牢最爱的我，在长路崎岖中流浪，没法讲的说话太多，情愿继续带着冷漠缠着我。 冇启贤嘅呢首太傻咗，五分钟到早上十一点钟，有时去旅行咧，去到第二个地方咧，最紧要留意乜嘢？就有啲嘅法例咧，如果大家唔熟悉咧，就可能要小心啲啦。 系啊，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习惯。 我记得嗰次去新加坡咧，夜晚啊 check in 咗之后，不如买罐啤酒饮下啦，咁样点知去到呢一个嗰啲叫做便利店咧，佢就话对唔住先生，我唔记得九点定十点啊。 系 啊，佢唔知十点定系唔知咩，就唔可以买任何酒精嘅。飲品唔買得嘅，即係佢唔買得俾你，你都唔可以買嘅咁咯。咁我就哦知多啲啦咁樣。咁咪睇新聞咧，佢話原來日本咧，如果大家去日本咧，你有冇坐過嗰啲電動行李箱啊？即係行李箱嚟嘅，但係佢係電動嘅。 冇坐過。 係啦，即係可以當車，即係當好坐喺上邊啦，就咁。啲嗰陣時個賣點就係 機場啊， 機場又好。喺馬路又好，都有人用。 喺馬路都有， 冇錯啦。就喺今年嘅三月咧，就有一位嘅遊客咧，就喺馬路上邊咧，係坐住呢一個嘅電動行李車咧，就咁跟住咧就俾呢個巡邏嘅員警咧，就係攔截咗，成為第一個咧無證駕駛自動行李。即係檢控嘅人，因為呢一種嘅電動行李啦，我冇錯過啦，我唔知啦，但係話佢嘅速度咧都有成十個 km 嘅嚇，咁啊有一定嘅速度啦，所以咧你要點咧？你要戴頭盔啦。你要有倒後鏡啦，同埋有安全， 要有燈噶咯喎。 所有即係佢當係一架 一部車啦， 一部車咁咯。咁所以大家去日本 移動工具， 移動工具咁咯。 哦，唔會，我去日本點會？嗰啲嘢係咪要買嘅自備咁啊？嗰嚿嘢 係係係梗係咯。你係淨係一個行李夾嚟嘅，不過係有碌嘅。 電動啊，我未冇。 係啊，我嗰時睇嗰啲廣告就，哎呀你幾好嗱，你拖行李咪好辛苦嘅事。 係，我就坐喺度， 你淨坐喺上邊咁樣樣咯。但係不同。同嘅地方有不同嘅法例，咁但系日本咧就千祈唔好用啦。 若若你买一个啊，借俾我用咧， 系啊。 好， 你发唔发觉有时你有冇试过咧？喺啲闹市里边咧，我有一次咧，嗱，平时咧我哋会坐的士啦。如果你出咗机场，但系一次个朋友话：，喂，我哋试下坐巴士啊，咁样。哇！但系咧拖住嗰个好重嘅行李夹咧，你哋有冇试过啊？即系又要上楼梯啊，又要 喺个行李箱摆下边噶嘛？ 唔系，我系由嗰个机场出咗之后。再行好遠啊！即係去另外一條街，佢要嘗試感受下人哋坐巴士嗰種。 邊個嚟㗎嗰個 朋友嚟？ 疏遠佢啦，疏遠咗未？ 唔係嘅，其實有時都係嘅。我試過一次就第一次去京都咯。咁因為要想感受一下嗰啲即係可能搭巴士啊，呢啲咁樣嘅感覺。咁當然啦，我開頭嘅時候我已經講咗，我就話我唔可以行好長㗎，好長路㗎。咁我就話咁佢就話，即係我另外嘅一半嘅就話冇啊，十分鐘到嘅啫，咁樣 hey, 十分鐘到就 OK， 係啊，真係出事， 一定出事啊，仔哥。 因為點解啊？唔係，而係嘅就係冇錯，原先嘅就係十分鐘，但係個問題係在於嘅就係佢行錯路。 哦。 就由十分鐘變咗三十分鐘。 去旅行行錯路真係好大罪，好大壓力。 最慘嘅係你啱啱落機啊嘛，你仲要係啱啱好攰啊嘛。 係啊， 你話俾我聽十分鐘，我先至應承你啊嘛。但你變咗三十分鐘嘅時候，我就唔放過你 噶啦。 喂，同埋 真係啊，因為你喺個鬧市裏面，你拖住咧，最慘係乜嘢咧？嗱，我會覺得好尷尬，係因為喺嗰啲地方咧，我哋去咗有某啲嘅住宅區，其實係好靜，但係當 當我在朝頭早的時候，我拖住呢一個嘅夾嘅時候，我就會變咗好嘈。我驚係嘈住人哋，因為四周其實都係冇乜人嘅時候嘅噃，我覺得好尷尬咯，唔係咁好咯，就係咁樣啦。 有啲天橋咧，你咪行樓梯上去，過咗再落翻嘅，淨係呢一段路啫。嗱，你就平時行你唔覺得辛苦噶，你試下拖住個好重嘅夾，你要行，去到嗰邊嘢落，你真係好，你真係想掉落去嘅，將個夾即係咁咯。 唔好。 不過唔緊要啦，最緊大家玩開心。不過呢樣嘢就要提提大家啫嚇。好啦，今日翻嚟咧十一點鐘之後就有古古啊學古文，為你打開 門啊！我要開啟你哋生命之門。 老师有冇经历过咧唔使闩门嘅日子啊？有啲人话咧，即系当你即系以前啊，即系话好多年之前咧，即系 我梗系冇啦。 系佢话夜不闩门， 系啊。你晚清嘅时候啊，嘅生活系点嘅？ 好芙蓉风雅咯。 系啊，唔得咩？好，咁翻嚟睇下你点讲门呢样嘢啦。我先睇十一点钟新闻报告，翻嚟继续香港电台带嚟放松快活人。 Hello， 大家好，我是 Jason 陈柏宇。什么才是一个快活人？我就觉得就是一个健康啦、知足啦、又开心啦、又有目标的人。不过最风骚快活就梗是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一点的风骚快活人啦。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风骚快活人，估下估下学古文。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早晨， 马老师等等先。雷暴警告啊，有下时间到十二点半，走唔走得啊？ 走啦，你走啦， 你走啦，你走啦， 走啦， 你咁想走，你走啦。 讲 个门嘅呢度咋？我今日就讲门啦， 夺门而出。 好 门，每间屋企都有门噶啦， 梗系啦，咪点入去啊？ 点解会有后门嘅？即系啲人以前有前门后门嘅， 系啊。 你有冇住嗰啲屋有前门？ 有，以前响大埔道咧，好细个嘅时候咧，嗰啲旧屋嚟， 系啊系啊， 响大埔道我要行入去嘅，咁我即系爸爸妈妈咧，佢落嚟香港咧就租咗喺嗰度住。 你爹哋好有钱噶嘛？你嗰时候话。 哎，后来佢先发迹啫 。我仲以为嚟家道中落添。 我几惊我兜唔翻个大话，吓死我 啊！但系后门好似系嗰啲工人先， 系啊，工人噶，系啊，工人先行。 嗰时睇过一间屋咧， 系啊， 佢系俾佢抌垃圾嘅，即系佢话唔能够喺前门抌，一定要喺后门抌垃圾。 系啊，系啊，门咧，你知唔知咧？原来咧，门系好紧要。 梗系啦。 超 级紧 要，系啊！以前咧啲人话咧门咧以门户为官大嘅，咩意思啊？嗱，官系即系皇冠嘅官，大就系话嗰啲带， 腰带 系啦系啦， 系咪即系代表佢嘅社经地位啊？ 冇错啦，即系嗰个门又高又大咧。阿叻佬 就叻仔， 阿叻佬叻佬，叻仔叻仔， 系咪就唔同嘅颜色啊？朱门啊， 系啊系啊，朱门软啊嘛， 朱门酒肉臭啊， 系啊系啊，落又冻死骨。问咗你哋先，门你谂起啲咩词语啊？咩成语啊？ 门当户对咯， 系啊， 系 门当户对。我阵间解释咩叫门当户对， 好。 门天过海， 嗰个唔系呢个门， 夺门而出， 夺门而出，你试下 门啊， 系啊， 门高九岳， 系 形容啲有钱人，系咪啊？咁听过， 摸门钉， 摸门啊，系，其实点解叫摸门钉嘅？ 嗱，逐样嚟吓，门钉。是以前嗰啲门咧有好多粒钉，铜钉啊，因为咧嗰个门咧以前好大块嘅， 系啊，咁嗰啲好似城门咁样，我哋讲紧嗰啲系咪？ 好厚， 屋都会有，屋都会有，但系城门嗰啲咁大咧，因为咧好少一块木板可以做到嘅， 系咩？ 系啊， 我以为一块木板整噶。 有冇咁大 有系又系你又 咁 得啱 佢就 正门系有好多 系 啊打仗嘅时候就攞个大木去装佢 系啊撞开 咁因为咧嗰、那个嗰啲城门咧唔好少一块做到嘅、 嗯、 几块木板做嘅于是咧佢后边咧就有啲木条于是咧就整啲门钉喺度但系咧得几粒就肉酸咁啊于是咧整好多门钉喺度 图案噶 做 decoration 咁摸门钉即系话我喂唔到佢就摸住眼钉系咪咁意思啊？ 梗系唔系啦，摸门钉你哋估下咩？点解会即系搵唔到人？点解叫做摸门钉啊？或者呢个摸门钉点样？点样嚟啦？ 我咪拍拍嗰啲手，咪拍到啲钉咯，系咪啊？ 唔系拍门唔系用拍嗰粒嘢嘅， 嗯， 有个 门 环嘅，就 擒 嗰个嘢，同埋解释个 咁样含住一嚿咁样噶嘛？ 嗰个又有名嘅，嗰个原本就唔系狮子嚟嘅， 门沟。门门 族样嚟啦， 唔系狮子，即系你先系另外一种动物啊。 系啊，原本唔系狮子，唔系啊，讲咗先啦，你真系跳呀，错系海鲜嚟嘅， 海鲜 龟龟 唔系龟， 唔系我真系见到系好似个狮子咁样，个有个环咁样个口嗰度， 后尾就 develop 到， 开头嘅时候唔系嘅， 系啦，螺丝 龙虾 螺丝啊，叫螺丝啊，即系螺， 我知边只，我知边， 然后狮系狮子个狮，点解咧？就因为咧，你有冇笃过嗰啲贝壳类嘢啊？ 有， 你 缩 佢 咧， 缩埋入去。意思就系咁啦，嗰、那个嘢咧就好稳阵嘅。啲、嗯、人咧系想入侵咧，佢就会即刻好好，即系个象征意收埋佢，唔俾你搞嘅。 哦 ，OK。 乌龟都系噶，乌龟咩缩翻晒入去噶？ 系咩？ 你唔知咩？ 我知，咁你唔使讲我知。 OK， 摸门钉 系 啊， 摸门钉点解系嘛？ 系啊， 嘅意思系觉得个就 系 钉啊，好 系咪就 系关手？ 系咪就系关呢啲钉？成日换嗰啲钉 系真系。以前咧，其实咧关帝庙嘅有几个传说嘅。 嗯、 关帝庙咧就做聚咗好多虚奇咧，就好多细路仔喺度等，睇下有冇人请啊咁样样嘅。咁佢哋 请佢做咩啊？ 做嘢咯。 做嘢咯。 哦， 系啊，虚奇啊嘛，即系咩、嗯、小工啊，要帮手 啊， 诸如此类啦，系啦， 学嘢啊， 系啦。咁咧，佢哋冇嘢做咧，就摸下啲门钉啦，喺、度即系 取其意思嘅就 系 可以为自己带嚟好运。 冇错，消磨时间、嗯，但系咧，如果最后咧冇人请咧，佢哋就失望而回啦。 所以就系摸门钉 啦。系、哦、啦，呢个其中一个原因嘅啫、 嗯。 第二个传说咧就系钉呢个咧同钉系近音嘅。 男人 人钉 系男子嘅意思，男子嘅意思。 男钉个钉咧，其实都系一啲象征意义。 哦， 系啊，即系取其男性嘅特征。咁、 嗯、 摸门钉嘅意思咧，就系话以前咧嗰啲妇女咧上元夜啊、 嗯， 即系正月十五， 十 五吓，咁咧就想生仔咧，就走去嗰啲城门嗰度 摸门钉， 摸下个粒钉， 点解？ 即系象征生男仔， 想生仔、啊， 代表男性嘅、 啊，想生仔啊，想生仔啊， 但又唔可以摸个真嘅男人系嘛？所以你 我唔知可唔可以啊？我唔系嗰个古代 啊， 系啊系啊， 门钉就 系 咁啊， 嗰 个 钉就即系象征男士啦。 咁你以前嗰啲妇女嘅话系好守妇道噶嘛，你点可以无端端 攞 块布 攞个寓意嘅啫， 系啦， 即系好似你挂椰子啊，真系生仔咁样。 系啦，咁但系咧，因为咧以前咧嗰啲城门咧唔系任你摸噶嘛，佢哋咧都要 点解啊？ 疏通疏通， 摸到摸到门都唔得， 系啊，唔得啊， 惊摸蚀啊， 咁有啲人企喺度守门嗰啲又即系乘机又抽下。游水噶啦， 我觉得系 咁 啫， 系啊， 唔好企埋嚟，咁 系啊，唔系俾你摸咁样， 俾钱先， 唔系摸个钉， 摸亲你就钉，就系咁啦，摸门钉，咁因为咧，门咧有个发音咧似问啊，问啊，于钉咧门钉咧就 系 类似问钉啊，即系话啊有冇仔啊咁 样，哦，即系生仔， 系啦，摸门钉。你知咩意思啦？你去到 冇人， 冇人喎。咁、另一種，如果你唔想見嗰個人咧，係乜嘢咧？ 就乜嘢 門 羹？ 閉門羹啦！ 哦，食閉門羹。 係啦，佢就唔想你入嚟。就請你食閉門羹， 但點解用個羹嚟形容咧？即係入食嘢嗰啲羹啊嘛。 呢個係有故事嘅喎、就係咧有個妓女嘅嗰陣時好紅嘅，佢叫做屎鳳啊。 嗯哼，個名 真係特別呢個名字，真係食咗捧捧。 但個名唔似好紅啊。 佢食 屎鳳， 佢食 屎鳳。 名字是坐冷板凳那些 他很红的 OK 喂师傅不到你了 唔係，因為咧，佢喺唐朝嗰陣咧，咁佢係一個名妓嚟嘅，咁好多人嚟啦，哇！佢真係靚到揼一聲喎，咩人都有，高官又有啊，不學無術嘅人又有啊，總之咩人都有。咁咧，佢就將啲客人咧分為三品，上品、中品、下品。有啲佢真係唔想見啊，即係見到佢樣衰啊。 即 係 總之係三級制啦， 冇錢啊， 客人三級制啊。你呀、啊、二 B 級啦。 咁我又唔想得罪人喎、啊。咁啊，以后 屎缝咯， 我知我知，佢唔见嗰啲人咧，俾啲嘢佢食住先。 冇错啦，就请佢食一碗羹，就系闭门羹啦。咁啊，以后 即 系 食得呢碗羹唔系好事嚟噶咯。 系啊，冇噶啦，冇行 啦。即系个系就接待入去啦。 系啊，系啊，日日食羹咁样翻屋企。 屎缝俾羹你食， 系啊， 食得几次你知咩事咧？ 日日食羹， 系啊。 咁你又估下嗰个闭门羹里边啲咩嚟噶啦？ 有真系食 噶，粉丝、 鱼肉生菜。 是不是这些啊就变成今天我们这些了 它是豆腐和鸭肠、哦、煮到好像个羹那样样、 啊。 但 是 没有寓意的。 没有切切地那些东西啦。即是啊拿碗羹给它吃啦这样。它吃完就走了。 但其实 Michael 又问得啱喎，就是有没有寓意的，就是想吃个豆腐啊吃猪肠啊捞埋一齐给你。 你 说 可能 这个猪肠豆腐公给你吃咯。 是啊可能啱喎，咁所以咧就閉門羹咧，其實就 知道 人哋唔想見你，係啦，同摸門釘係有少少分別嘅。咁、 啊、 有冇聽過大步攬過？ 有啊，經常會有時間唔中， 有啲人啊，仲要咧燒火盆攬過佢添。 係啊，大步攬過意思咧，其實係攬嗰個 門檻 啊，門檻，門檻。以前咧啲有錢人咧，越有錢咧個門檻越高。 我知， 去到個膝頭哥，你以前喺鄉下喎， 我以前屋企，我而家屋企有嘅。 你屋企個門檻 有 幾高啊？ 門檻都頗高。 幾去到幾 高啊？跟住我爸爸曾經同我講過，你話知唔知道點解要有呢個門檻要咁高？係 啊，嗱，你講。有功能嘅喎， 有功能嘅， 有功能嘅。 我撞，系咪唔好俾啲小动物走入去啊？ 唔系，同小动物冇关，同小动物冇关。 诶，污糟嘢？ 唔系，咩污糟嘢？ 咪 放污糟嘢， 嗰啲 古灵精怪嘢， 唔系， 系啦。我讲我个想好唔好？咁我就话，点解个门槛要咁高咧？因为其实每一次咧，你要去拜啲祖先嘅时候咧，你攞住咁多嘢嘅时候，你要咁样揽过个门槛咧，系好痛苦嘅一回事嚟嘅。因为啲酒嗰啲会漏嚟漏去，跟住佢就系话，其实咧呢个门槛系非常之有意思嘅。当你要去一只脚一踏过去对面嘅时候，咁啊，另外一只脚会点样啊？会曲， 系啊， 咁就会似乜嘢啊？ 跪 低，系啦，呢个系个礼节嚟嘅，即系当你去入去人哋嘅屋企嘅时候。如果佢有啲大家，即係嗰啲叫大户人家，就多數會有一個好高嘅門檻，就係你要係跪一跪佢，你先至可以入到佢嘅門口。 冇錯，嗱咁 佢仲咁講完俾我聽之後，我覺得嗰個門檻真係哇，好似發光咁樣。 你個門檻有幾高啊？真係想知啊！ 對於我嚟講， 即係膝頭哥， 當我膝頭哥咁高。 你屋企真係有錢喎？佢話越高係啊， 我唔知 越高個門檻就即係越有錢啊！有啲好可能矮，因為嗰嚿係石嚟嘅。 係。 我哋屋企嗰个 系 石， 你唔系咁多人有 钱，系木门，一个好大嘅木门。 好，你讲下你嗰度门有啲乜嘢啊？ 上边啊，我记得嘅就系佢侧边嗰度有一啲好似系孙枝所砌成嘅一啲嘢啦，有壳啦，有一啲花类型咁样嘅嘢啦，系啲雕塑嚟嘅。但系如果你所讲嘅就系嗰度木门嘅话咧，就系有个门杉咯，即系佢要咁样 横 开，系个横摔一松开嘅话，你先推佢。 O K， 仲有个门环啦， 门环有 门环嗰嚿前面乜嘢扣住个门环啊？头先我就话螺丝啦，系啊， 有一个好似咁样嘅。你讲个锁啊？ 系啊， 个锁系一个 咬住个环嗰嚿嘢， 咬住环嗰嚿嘢。 哦，咬住个环嗰嚿嘢，狮子咯。 哦，狮子 系啊，狮子嚟噶。 O K， 系啊。 其实系咪任拣噶？即系定系有寓意噶？即系我整只狗又得。 后来 develop 到狮子为主啦，因为有乜事？我想问下你咧，门上面有冇几条嘢夹咗出嚟噶？ 几条嘢夹咗出嚟？ 圆柱状咁嘅嘢伸咗出嚟噶，有冇啊？ 咁佢又唔係好覺有。 咁門下面有冇一個等喺度㗎？石等咁樣。 有。 圓形定方形？ 圓形嘅。 你估下圆形系咩意思啊？ 圆形地圆咯，地圆天圆地方。 唔系，嗰嚿咧就系门当啦。 哦， 系嗰嚿圆形咧，其实咧嗱，我睇翻啲资料咧，系佢就系啲武官住嘅地方。 嗯、 你系大官先可以整个门当 喺度。做咩啊？门当 点解圆形咧？其实系一种象征意思，即系话咧代表咧打仗咧嗰个车个辘啊。向前進啊！如果武官啊，武官就圓形啦，文官係方 形嘅， 代表咩啦？ 方形，代表印章。官印 我知嗰、那個演 墨 演，墨墨光墨演。 佢個印啱啦， 印章 係印章，同埋或者書啊，即係話 書一本書 係啦，就方形啦。 咦？咁我應該我屋企應該係圓形嘅喎，應該係方形嘅喎。因为唔系武官嚟 嘅。哦，你真系影啲相睇下， 好 唔好 啊？可以啊， 真系 下礼 拜啊， 可以啊，可以。 老师啊，咁样咪咁样所以叫门当户对啊？ 户对喺边度咧？门当唔系 门当就系你讲嗰样嗰样嘢啊？ 门当系方形嘅， 户 对系咩嚟？都系一种实物嚟嘅，喺嗰栋门见到嘅。 系咪上面嗰啲圆柱啊？你先问。 系啦，伸咗出嚟嘅，有几支嘅。 就 係 叫 雙數嘅，多數係雙數嘅，即係一係好少係由四條、六條、八條咁嘅，即係要睇下人哋門當户對咧，即係睇下誒數下你有幾多條，同埋下邊個門當又 咁係咪多啲嘅就會係有錢啲 啊， 就會威啲 啊，係啊，就係咁啦。你下次真係你祖屋係嘛？我真係想睇下， 因為其實你講嘅就係嗰啲個係應該係個個門側邊嗰啲位咯。咁到今時今日都仲有嘅，即係頭先我同你講啦，就係、有蝙蝠啦，有鶴啦，有啲花，我唔記得係咩花，佢哋全部都有意思嘅。 係啊，有意思 嘅， 有啊。其實咧門檻咧仲有啲防塵啊、防風啊、隔音嗰啲功效嘅，即係實際上嚟講， 冇錯。 大步攬過咧，因為個門檻咧，佢哋話有個神喺度。 即係開住道門。 係啊，唔可以踩佢嘅。 有個門神喺度。 係啦，唔可以踩佢。 大步攬小心 啦。大步攬過咧就係話，誒過到啦，冇踢到佢啦咁樣。就冇聽過光耀門楣。 有 门楣喺边度啊？ 门嘅上边 楣啊嘛， 系咯， 系啊，喺上边，而家好少噶啦。门楣嘅意思咧，就系话以前咧，有人中咗状元咧，就会整啲贴啲 张灯结彩， 系张灯结彩嗰度啦。 嗯， 倒楣有冇听过啊？ 倒楣，倒楣咯， 系啊， 系啦。 以前系倒楣，即系门楣个楣嚟嘅，就唔系即系后来。 咁你咪话即系个楣冧咗落嚟就 系 衰运噶嘛？ 唔系啊， 倒楣啊嘛， 倒楣咧就系话。佢雖然中咗，但係考唔到狀元啦。 慘 坐失一时，苍茫的飘雪，不觉铺满青丝，让岁月沉淀，掩盖的苦涩，没有讲，没法讲，再会。若有早伤心，值得伤心，大可天昏与地暗。但这种牺牲，无声牺牲，遗憾就是遗憾。祝福有害，离开却是更在乎爱。难道悲哀能将故事重来？ 去多一天就少一天，什么天荒与地老，未见得相信或者被咒，难受就是难受，告别为何中情诀别，约定为何只可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30，由梁正涛报道新闻。本港楼价连跌两个月，创近8年新低，租金就连升4个月，创4年半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6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到301.8，按月跌1.2%，跌幅较5月略为收窄0.1%。上半年累计下跌大约3.1%。上个月租金指数报189，按月升近0.2%，升幅较5月嘅1.1%放缓。上半年租金累计升1.6%。本港不少商场趁住巴黎奥运直播重点赛事，包括港队参赛项目，以带动商场人流。其中在观塘一个大型商场的公司租务部助理总经理冯永恩说，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商场人流比对上一个周末上升至少10%。冯永恩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商场的营业时间会因应奥运重点赛事而延长，例如延至凌晨3点，甚至清晨5点。虽然租户未必同时延长营业时间，但系都会支持。例如港队剑击代表江文蔚夺金，租户已经自行迅速反应，提供足可优惠。餐饮联业协会会长黄家和在同一个节目说，昨日曾经到不同地区观察，估计单是在昨日业界生意额上升20%，预计整个奥运期间生意有望有15%至20%的升幅。港队剑击代表江文蔚夺得巴黎奥运女子重剑个人赛金牌，曾经两次为江文蔚膝头十字韧带系施手术的中大医学院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系主任容树恒亦都亲身在巴黎观赛，见证江文蔚夺金的过程。容树恒接受本台访问的时候说，从今次赛事见到江文蔚并没有受到以往两次严重伤患影响，即使是一个多个月前亦都曾经受伤，但是他在今次赛事的表现足以证明他成功克服伤患。容树恒又说，自己曾经为多个精英运动员诊治，江文蔚复原进度一向很快，但是他强调剑击和榄球、足球等不同运动项目的要求和伤患都不同，不能够直接比较，估计江文蔚的复原情况理想，和他的生活习惯一向很有纪律，以及很认真学习运动受伤治疗的知识有关。在天气方面，月色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酷热。而家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5%，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中午12:30。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7339点，升318点，总成交金额42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92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537点，跌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阿里巴巴77蚊，升3.9；腾讯控股361蚊，升6.6。盈富基金17.89，升3.4；恒生中国企业62.92，升1.14；建设银行5.47，升8仙；中海油20.5，升6毫；美团109.9，升2.3；南方恒生科技3.42，升5.8；友邦保险53蚊，升3。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808，日元153.56，瑞士法郎0.883，加元1.382，人民币7.256，英镑对美元1.289，欧元对美元1.087，澳元对美元0.656，新西兰元对美元0.59。日经平均指数报38536点，升871点。港金报22280蚊，升20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92.29美元，卖出2392.7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同你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龙翔道天桥去荃湾方向近平石村嘅慢线系有坏车，现时龙尾喺观塘道近九龙湾圣约翰天主教小学，咁亦都影响到伟业街天桥去翻观塘道方向系车多噶，现时龙尾喺启祥道。另外，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深井系曾经有交通意外，咁现时已经清理咗噶啦，车龙有待消散，一带系较为车多少少。另外，至于较早前火炭路去沙田第一城方向近大涌桥路嘅交通意外就已经清理咗，交通系回复翻正常。隧道情况，现时各区嘅隧道出入口都系大致畅顺。路面情况方面，港岛区域多利道左转加多近街系车多噶，龙尾喺坚尼地城巴士站附近。另外，九龙区方面，加士居道大角咀方向近理工大学一带系车多，特别留意安全车速嘅位置有观塘道骏业里旺角、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青山公路华园村九龙、尖山隧道出口九龙。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部分长者可能会突然走出马路，司机需要时刻留心，避免意外发生。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快乐。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今个暑假，二台 DJ 将会联同一众年轻歌手，包括钟尤美、黄明德、林海玲、曾傲飞、詹天文、余宗尧，同听众朋友近距离见面同大玩游戏。 记住8月3日下午3点，将军澳东港城一楼中庭， 二台 DJ Summer Pop Up， 有音乐，有快乐。 港台电视31日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 主角郭炎，学界足球新星，因为队友意外身亡而放弃梦想，之后半推半就加入不可队，遇上7个各有问题嘅队友，一盘散沙，最终又可唔可以克服各自嘅心魔，合作挑战全国大赛？ 国剧830，不就是不可么？逢星期一至五晚上8:35，港台电视31日。 我哋成日要求小朋友答应我哋好多嘢，但系其实大人系咪可以加啲童心，答应小朋友进入佢哋嘅世界，了解佢哋嘅谂法，关心佢哋嘅感受呢？小朋友嘅想象可能天马行空，就等我哋试下同佢哋多啲讨论，话唔定会有新嘅启发。同儿童事务委员会一齐为小朋友打打气啦！ 同声同气撑未来。 大家好，我是 Sam 虚。只要乐观豁达，凡事向好的方面去想，保持平常心，处变不惊，用松容的态度去面对命运的安排， 就应该算得是快活人了啩。 哇，正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 风骚快活人。 苏发人十一点四十分同你讲讲雷暴警告仍然有效到今日十二点半嘅。今日多云间中嘅骤雨同埋狂风雷暴，部分地区雨势有时较大。好啦，嚟到讲电影啊、戏啊、剧集啊等等啦。我睇咗一套咧韩国嘅电影叫做《Wonderland 梦境》啊，吓喺呢个嘅串流平台上映嘅。呢一套戏咧，除咗有一啲嘅韩国嘅偶像派，譬如朴宝剑啊咁样，另外咧仲有我哋熟悉嘅汤唯啦、鲍喜静姐姐啦，同埋咧呢一套戏咧系分开三个唔同嘅人物去串流，最初睇嗰十分钟咧，你会有点而奇怪，点解会跳嚟跳去，无端端讲紧汤唯同妈妈嘅对话，伏一声又变咗另外一个女仔咧，同阿朴宝剑佢男朋友啦吓，仲要好奇怪，个男朋友咧喺一个太空嘅太空舱里边同佢倾偈，点解会咁得意嘅咧？咁系啦，佢系太空人嚟嘅， 航天员而家叫做 系啦。咁于是你会觉得啲时空交错系好奇怪，除非你知道个故事嘅背景啦。好啦，三个不同嘅人物啦。首先有汤唯啦，同佢妈妈鲍喜静啦，同埋仲有个细路女，即系做三代啊。咁另外朴宝剑咧就系个男朋友，而呢个男朋友其实咧已经系变咗植物人几年嘅。 哎呀， 咁另外仲有一个婆婆同阿孙，婆婆成日咧就揸住个手机，阿孙你点啊？阿孙咧喺背景里边咧就喺英国嘅一个大学前边，我翻学啦咩咁嘅样，讲紧乜嘢咧？就系话喺将来呢一间所谓叫梦境嘅公司咧，就可以帮你。离开咗嘅家人咧， 哦， 系将佢嘅 AI 系啦，将佢嗰啲叫 memory 咧，糅合咗一个同一模一样嘅 AI， 然后同你对答， 会点样咧？佢随时会打俾你嘅，即系你可能咧行下街，佢打俾你。咦喂，阿女你做紧咩啊？我冇，我买紧餸啫嘛。阿爸你做紧咩啊？冇啊，我喺呢边。嗱，咁仲有一样嘢咧，佢哋喺个背景，譬如话，汤唯咧喺一个叫做沙漠嗰度做紧一啲叫做考古学， 嗯。 是点呢？是佢屋企人帮佢揀或者佢自己揀。如果佢 哦，即係汤唯死咗嘅。 死咗㗎喇。汤唯角色死咗啦。即係如果佢係婆婆身死咗咁就揀唔到囉。咁屋企人帮佢揀啦。但如果佢譬如里面亦都访问咗一个人呢，佢话我即係病到好危殆㗎喇。我想第时呢，我如果买呢间公司嘅服务呢，我希望喺夏威夷，同埋我希望我样呢变返25岁嘅时候。咁囉。咁同埋佢会将你死呢一个信息 delete 咗佢，所以咧戏里边嘅汤唯啦，同埋嗰个喺外国读紧书嘅男仔咧，系唔知道自己死咗嘅，经常会以为自己真系一个考古学家啦，以为自己真系读紧书啦咁样，咁啊同一个生人同死人一个叫做经常嘅电话嘅对答啦咁样，到底呢三个家庭嘅串流 几得意， 会点样咧？同埋点解到后来佢哋家人会宁愿中断？算啦，我唔再用呢个服务。点解咧？你如果你好挂住你屋企人，即系我喺度睇，我都谂，我想唔想？我都几想。即系你谂下嗰个机动性系随时你可以打，随时打俾佢。而嗰边佢好开心咁，可能食紧嘢啊，游紧水啊，同你倾到偈啊咁样。 佢会唔会打俾你噶？ 佢会打俾你。 哦， 佢随时会打俾你。 即系大家 随时会打俾你。 即系 但系有呢个问题嘅就系，如果死咗嗰个人唔想想你食闭门羹，咁样咪好惨咯。 你明唔系屎缝喎？ 我知道，即系佢系屎缝啊！你明啦？即系如果佢咁，哦、你都要两个都想挂住对方，你先至得噶嘛？呢个你好一厢情愿噶嘛？你以为佢死咗，佢就好想同你有联系，咁原来对方唔系咧，咁咪会有情况咯。 值得思考嘅問題，係啊，值得思考。 你以為佢已經過身，你好掛住佢，所以你想同佢有聯繫，但係原來佢唔想。 咁 但係佢又要不斷咁樣被逼要接到你嘅電話 ，cut 佢線都唔聽， 得唔得咧？ 有。 系咯， 有 啦，有啊， 因为 佢有咁嘅自主嘅，就话 改咗电话号码。 头先我咪讲到汤唯唔知道自己死咗嘅，即系佢根本就以为自己真系一个考古学家嘅。咁咧，佢就去啲精品店买一啲颈巾，打翻俾阿妈，即系打俾鲍喜静。喂，我拣咗啲颈巾啊，我应该就翻嚟噶啦。你中意边条啊？佢妈妈就喊，因为佢知道佢女根本唔知道自己死咗，佢就曲咁 cut 咗佢线。唔爱咁样就 cut 咗佢先，所以里面有好多呢啲嘅位啦，譬如话朴宝剑啦，做一个植物人啦咁样，咁佢喺太空舱里面，点知有一次咧，佢后来咧佢醒翻，即系现实生活里面嘅佢醒翻，而醒翻之后咧， 即系话佢未死都可以做呢个服务， 临死濒临死亡，或者你个脑电波已经停滞得好耐唔喐啦，咁就得系啦。咁点知咧佢打电话嚟嘅时候咧，佢醒翻，于是一个真男朋友同一个假男朋友 咁應唔應該個女朋友就企喺中間？我應唔應該話俾佢聽咧？我應唔應該接呢個電話咧？咁好多呢啲叫做交叉點咯。咁樣幾好睇嘅，我覺得叫做 Wonderland 夢境。咁大家可以如果有興趣可以 好 Black Mirror， 我覺得 係冇錯， 係黑鏡裡面嗰啲故仔嚟㗎。 冇錯，黑鏡好似有個類似。 第時咧，你幫我整一個，我做咗紅歌星得唔 得？得 得㗎，你自己再安排，你想安排自己係乜嘢就乜嘢啦嘛。 好冇？ 我又唔想幫你安排喎。 點解嘅？ 我唔知你中意啲咩嘢，我唔係好了解你。 咁我打電話俾你，唱首歌你聽下咧。 但係喎，你呢一世做唔到嘅嘢，你可以下一世做。 我就係想，我咪係咯。 系、 哎、啊，几好啊，几正、啊。 佢里边有一幕，我谂第时嘅世界得唔得咧？咁样，佢就喺一个殡仪馆里边，有个人行入去咧，就见到嗰个死咗个人咧，喺一个大嘅屏幕嗰度。喂，阿老徐咁晏嘅，诶，埋坐啦，阿陈嚟咗啦。 哦，好得意喎！ 你明唔明啊？即系嗰个死者咧，就变成一个 AI 嘅人，但系一个屏幕里边同大家倾偈。系啊，我喺专登 book 呢个厅噶，呢、這个厅好啊咩？即系咁样对答倾偈。诶，埋坐啦，食嘢食嘢食嘢咁样，即 系 好特别咯。 好啊， 幻想。 即係以後你呢個嘅誒葬禮嘅話係有互動咯， 係啊， 你而家係單向噶嘛， 係啊， 單向即係你去嘅話佢分開咗， 係啊， 係咪？所以係啊，係 啊，見到啊咪咪行入嚟，眯埋眼唔 擘， 死都唔睬佢，死都。 OK， 好啦，我哋要介绍嘅呢一套嘅话咧，就我同你一齐携手喎。 系啊， 因为咁啱咧，我自己本人就系咁嘅，因为咧就呢个巴黎奥运嘅开幕咧，历时咧成四个钟头啦。其实咧，我一路咧都喺度等紧咧，就系一个人嘅出现嘅啫。冇错，我好开心，因为咧我见到我就喺我哋隔篱房嘅就有两个好中意、好中意嘅人咧呢度咧系咁同我飞吻嘅。系啊，好多谢哥哥，同埋好多谢 Louis。打个招呼先，一阵间我嚟揾你啊！好啦，嗱，咁其实咧就我要讲紧呢一样嘢嘅话咧，我就一系期待紧有一个人嘅出现，佢去到最后尾嗰一下，佢先至会出现啦。我讲紧嘅就系 Celine Dion 啊， 犀利犀利，好感人。 咁我就啱啱亦都睇咗一个有关于佢嘅 documentary， 我觉得亦都系非常之有力量嘅。因为其实大家都知道啦吓，今年就系2024年啦。实际上咧，佢喺2008年巡演嘅时候已经发现自己嘅身体有问题。对。咁而且嗰陣時候嘅狀況嘅話咧，我諗好多嘅歌星，好多做呢一圈嘅人嘅話咧，都一定會有啲咁嘅嘢。例如我唱歌嘅，突然間覺得呢一排好似就係嗰啲高音唱唔到，或者你做戲嘅時候覺得啲台詞我記唔到，你唔會覺得係乜嘢事嘅，係咪？ 可能壓力太大，太攰。 係，佢話突然有一日嘅話，發覺自己唔能夠控制自己嘅把聲。 哇！咁啊真係弊弊。 我睇完呢一個 documentary， 我亦都追看翻有好多嘅就係佢分別接。受唔同嘅美国嘅媒体佢哋嘅访问，究竟当时嘅状况系点样咧？佢就系话讲嘢嘅时候嘅话，好似吸咗气咁样，突然间好高音啊！讲嘢唔知点解好高音。咁同埋佢就一路唱歌嘅时候，Celine Dion 佢觉得自己真系天生系唱歌，好细个开始佢已经觉得自己一定系个终身事业，就系、是、做一个好伟大嘅歌星。佢突然之间呢一个佢形容为呢一个系自己上天俾佢嘅 instrument。即係其實佢就係一個樂器嚟嘅，佢把聲就係一個樂器。你突然之間覺得自己嘅就失控啊！你叫佢點算啦？ 好無助、啊。 冇錯，而且佢就去睇醫生嘅時候，啲醫生就係話：，哇！呢一樣嘢係同你嘅身體嘅一啲感覺個係背道而馳嘅。當你覺得唱歌為你帶嚟最開心嘅感覺嘅時候，呢一種嘅感覺令到你傳遞翻去你嘅身體嘅時候，你就痙攣啦。呢啲位嘅話完全唱唔到，咁你佢點算咧？開頭以為係一啲耳鼻喉科嘅嘢啫。揾 訪 診冇錯，最好嘅耳鼻喉科嘅醫生走去睇嘅時候冇事 ，check 唔到任何嘅嘢，到最後尾嘅時候先至知道，原來自己係患上非常之罕有嘅，就叫做僵硬人症候群。佢會點樣呢？肌肉會僵硬。在他不知道的情况之下，以及他就是不断地去抽筋， 即是没有纤沉的， 没有纤沉的，是突然之间来的，那怎么办呢？ 是 影响他的事业，影响他的日常生活，他基本上就是整个人就这样就毁了， 崩溃 了，没了，就没了。那有一段时间的话，甚至乎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因为我自己本人都很喜欢 Celine Dion 的，是传过说他已经死了， 是传过， 是啊，传过的嘛，甚至乎可能在一些社交媒体大家都在讨论，原来他已经死了，这样。其实他正是在那段时间的时候，你想想有这么多这些这么不利他的消息传出来，当中他正在一个漫长的康复当中。其实当然他证实了自己有这个 個罕有個病之後，佢係需要長期，講緊係以年計嘅治療嘅。咁、例如喺病發嘅休養期間嘅話咧，佢仲要係諗緊，我要邀請一隊嘅攝影隊，從來都唔會嘅、就去到佢自己嘅屋企嗰度錄影同埋記錄佢素顏啦。 系， 对于一个大歌星嚟讲嘅话，呢、這个关好难过， 绝对难啊！喂，大佬，我每次演出嘅时候都系最好最佳状态， 你啱。咁啊，就话佢呢一个都好难嘅。当我对住你哋嘅摄影机喺后边嗰度，我总之我起身，以前我起身嘅时候就系去望住块镜嗰度，我点样化一个靓妆，我出去去表演。但系我而家唔系啊，我而家系个病人。我每一日当我对住块镜嘅时候，我系素颜嘅，就系我要做紧啲咩嘢？食药。萬萬千千嘅藥丸，你要吞、你要希望自己能夠做得到，希望可以係好翻。重要嘅就係話你要做好多好多嘅，令到佢啲肌肉好痛嘅運動，由頭開始，點、樣企啦，點樣行啦， 要重新學習， 重新學習 呢個過程其實係好痛苦、好辛苦。 係啊，點樣同呢個病魔嘅鬥爭，同埋嘅就係有一樣嘢。 你 我要企翻喺个台度唱歌，佢应承自己，我一定要做得到，就系呢一个咁样嘅，即系心态，以及嘅就系呢一个佢自己同自己应承咗嘅一个承诺，佢就真系做得到，系咪好劲？ 好， 请你犀 利。我补充一样嘢啫，就系话重新学习呢样嘢，我自己都经历过，即系大家识行识走，好正常啫。你有冇谂过？我当你只脚受咗伤之后，我就系。正正就經歷咗受傷之後，冇用即係拆曬石膏啦。 行唔到，連企都企唔到，係咪？ 哇！嗰種無助咧，你係會覺得好好吃力啊，好吃力定咩嘅？因為你會覺得哇，我明明識行識跳嘅喎，但係而家點解唔喐得咧？而踏出第一步，左腳先定右腳先咧？你都咁艱難，其實好痛苦嘅。 冇錯。咁、其實你大家都可以睇到啦。重要嘅就係我睇有一段咧，仲要係喺一啲嘅社交媒體嗰度咧，未出呢個 documentary 出嚟之前嘅話咧，就有一段無端端病發。病發嘅時候，佢就係佢嘅神志係清醒嘅，但係佢就係全身係僵硬嘅，啲手指係揦住啦，不斷咁樣，係咪好痛苦？嗰段我睇到我就覺得哇， 好抽心，你都會代入咗落佢度，哇！我自己都好。好辛苦，好痛。 冇錯，係 啊。 咁所以嘅就係話，我覺得佢拍咗呢一個咁樣嘅即係 documentary 咧，係好有意義嘅。首先可以鼓勵嘅就係每一個人，就算你面對緊乜嘢嘅病，你只需要嘅就係努力去治療，同埋嘅就係有呢一種嘅心念，你係會好翻嘅。你諗下佢都得啦，同埋嘅就係話俾自己知，我做得到，我就能夠做得到。持之以恆嘅一個康復嘅時間嘅話，可能係 好 漫長，可能係好漫長，亦都會有退步。嘅时候， 啱啊！同埋唔知得唔得噶，唔代表 得 噶。 但系你系得噶， 系啊， 系咪？好啦，直至到嘅就系去到呢个巴黎奥运嘅时候， 哇！最重要 的一刻，最后尾嘅时候，佢就企咗喺个铁塔上边嗰度，喺呢一个嘅奥运嗰个环下边度唱紧嗰首歌嘅时候嘅话，真系泪流披面咯。 系啊， 我系等咗咁耐嘅，我就 系 等呢一刻咯。 好经典， 系啊， 同埋佢真系做到，中间冇任何瑕疵。呢个系真系好。 好难得。好啦，你又想补补嘅就关于嘅就系 佢 嗰一日要唱嘅嗰一首歌，系咪？ 吓，点解会拣到呢一首歌咧？你有冇谂过 啊？因为系法文歌，同埋嗰首歌曲，我谂相信对于法国 赞歌， 非常之有意义。 法国人咧，佢即系觉得呢首歌系好经典，同埋原唱者都系好经典嘅。巴黎奥运咧，曾经系1900年、1924年举行过。100年喎，即系1924到而家2024，呢个系一个好经典嘅日子嚟嘅。而呢首歌咧就系佢哋曾经响当年1915年有一位女士，佢叫做艾迪皮亚夫啊 ，Edith Piaf， 就系唱啊上次 原唱咁点解佢叫 Piaf Piaf 咧？其實同佢身高有關嘅，呢個字喺法文即係譯翻過嚟咧，就係麻雀或者叫做小混雀，因為呢個女士咧得147公分高啫。如果女士 好細粒嘅，但唱歌好好聽。 係佢係好出身好可憐嘅。佢1915年佢爸爸媽媽離咗婚之後咧，個媽媽都唔知道走咗去邊，就交咗俾佢外祖父祖母去帶。 而佢哋係一個妓院嚟嘅，佢細細個已經喺妓院嗰度出生。咁而呢一首歌就係佢交往嘅一個男朋友，佢有人作咗之後，佢填詞嘅、意思咧就係話呢個愛的讚歌，佢係俾個男朋友，但個男朋友後來空難死咗。佢呢首歌係好經典嘅，即係點解會選呢一首歌咧？佢真係一個好經典，同埋個人都係好經典。同埋呢首歌咧，其實喺東京奧運嘅閉幕禮上，日本有個歌手都唱過，意思就係話帶出2024一個 片 率嚟嘅，係啦，一個 佢哋會咁樣就話俾人知道，就四年之後就會喺邊一度舉行奧運。 所以呢一佢同埋咧紀念呢一位嘅女歌手咧有一套電影嘅、我諗住咧下個禮拜會睇嘅、叫《玫瑰人生》啊，講呢一個歌女 咪就係上次我播嘅嗰首歌咯，係 啊，好精彩，好 粉紅色的一生， 係冇錯，粉紅色的一生，即係兩個譯名啦，係呢一個咧，我真係覺得咧，原來咧嗰、那個背景歷史係咁文化底蕴咁豐富咧，我覺得真係。大家去 study 就唔好淨係聽一首歌聽完算、我覺得哇，原來係 做翻啲功課， 因為裡面我有好多嘅歷史啦，有好多嘅一啲即係堆疊咗喺上邊嘅一啲資料嘅話，其實係需要知道嘅。咁又可以知道嘅就係一啲文化嘅底韻，真係唔係話淨係一 首 歌咁簡單。佢揀一首歌去做每一樣嘢嘅話咧，其實 都 係 有 意 思 嘅。 係啊，呢、個好嘢， 冇錯。呢、這個 documentary 我都有睇到，我覺得好感人嘅地方就好似 Sarah 齋啦，佢最新。辛苦嘅时候咧，喺度影住佢个素颜啦，佢个痛苦嘅样啦，跟住有个人问，使唔使删咗 cam？ 唔使，我要赤裸裸俾人影住，即系等人知道，原来呢一种病系真系好痛苦。 我当时同一时间睇咗两套，就系、是、Celine Dion 同埋上次啊网球手嗰个 documentary。 费德勒 系费德勒，哇，真系精彩！而家我哋欣赏呢一首咁正嘅歌， 都将佢送俾所有嘅就，而家在病榻中嘅人嘅话咧，继续努力吓。 要送俾奥运嘅建议。 Every night in my dreams, I see you, I feel you. That is how I know you. Go on.Spaces between us, you have come to show you. Go on, near, far, wherever you are, I believe that the heart does go on. 首先点样嘅呢一首 My Heart Will Go On， 29度嘅温霜，湿度 84%， 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翻嚟会有淑女关注组。 大家好，我是蔡澜。什么是快乐人？就是时间过得快，日子过得快，就是快活人。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社会多姿多彩，有无数不同的关注组，令我们目不暇给。有蛋糕、唇膏、波鞋、菠萝包、肠粉、烧卖、牛扒、炸鸡柳、榴莲奶、芝士糕等等等等。林林种种的关注组当中，我们只是关注我们关注的事。 淑女关注组，莎拉姐、马家姐、紫罗兰主理。 懒懒你好， 早晨， 懒懒你好啊， 各位听众，小杨会仲未归队， 佢唔知系咪去咗奥运， 去咗兰州。 又去沙漠、哦、啊！又去 系啊，上山下海 啊， 海未去系啦。 又游水嘅，见到佢， 佢话食牛肉面 啊，兰州牛肉面， 梗系啦。 喂，牛肉面同埋牛肉汤面系两回事嚟。 我知道啊，系啊， 你食牛肉汤面。牛肉面， 牛肉汤面， 哦， 系啦， 可能得几片薄牛肉， 我不知得，系啦，如果大家应该就翻嚟噶啦，系啦，咁所以嘅就系大家都系啦，挂住佢个朋友嘅话，就暂时用个衣架挂住先， 冇错，或者将佢嘅情记落我嗰度， 冇，两回事嚟嘅。 OK， 咁除翻落嚟，除翻落嚟。 今日我哋要讲嘅嘢冇办法啦。 或者我哋将个焦点转去，真系梗 系要啦， 梗系啦，小杨妹算系咩啊？ 嗱，真系走唔甩嘅。我觉得呢一排咧，唔知点解，我特别热血沸腾，因为每一日一翻到去，第一时间我翻去我就开咗个电视机，我唔理你 系 乜嘢，因为唔知系咪真系年纪大。你会觉得佢就系嗰种体育精神咧，系真系能够透过个电视机咧，系可以咁样渗染过嚟噶，系咪 啊？我都系年纪大，我都觉得系。 以前唔系好觉嘅，以前真系睇靓仔啊，或者嗰啲 系啊，以前你冇感觉嘅，赢咪赢，输咪输咯。 我觉得年纪唔大都系有呢个感觉。 诶， 系啊，你可以代表呢一脱，系啦， 系 啦，我唔敢讲， 即系年纪中。 所以如果我哋要讲嘅咧，都系讲关于奥运嘅嘢啦。咁运动员食啲乜嘢噶咧？ 咁你有冇零食咧？有冇宵夜咧？ 梗系有啦， 梗系有， 佢都系人嚟噶嘛。 定抑或有冇嘢唔准嘅你食咧？ 其实都会有噶，系啊，即系讲起唔同，即系做唔同运动嘅运动员嘅时候，佢哋个餐单可以好唔同嘅。 相信系 系啦，因为你睇下你系做啲耐力啲啊，定系做啲即系譬如游水啊嗰啲，即系快速嘅嗰啲， 爆炸力 系啦，爆炸力啊咁样都会唔同嘅个餐单。咁所以咧，我哋都会即系有运动营养学啦，有运动营养师去跟翻运动员嘅餐单。 随队你哋系有一个营养师系要跟住噶， 系啊，呢、這个我都识嘅。 明啦，我就系想咁样讲啦，系咪？佢啲朋友都系好犀利嘅，除咗我哋， 唔系 我拖埋你落水，除咗我 都系刘肥嘅，我姓刘嘅， 我姓刘，你要肥。 系啊， 系啊， 咁 重要喎， 系啊，即系唔单止系比赛嘅时候咧，佢哋训练嘅时候，其实都要计到好清楚咯。 同埋有一個陷阱咧，就係話咧，小心食咗之後咧，過唔到藥檢 啊。嗯，哦，因為有啲嘢你以為 有啲原材料啊，係 啊， 原材料 嗰個醫食同源嗰啲係都會有關係。咁嗰啲係真係驚係藥物方面，即係會打咗啲乜嘢落去啊？ 或者啲中藥啊咁嗰啲有機會 係。 哇！你好心清楚咁樣。 佢有睇電視，我想 唔係有關於藥檢嗰啲，係驗尿嗰啲，佢好清楚。 我自己每日都驗噶， 我諗因為佢做身體檢查都要驗嘅，嗰陣咧就係即係睇到嗰個蛋白質超咗標嘅，之前都有講過，係啊，所以佢先咁清楚。 係咯，所以我咪就話佢一定係有啲咁樣嘅，即係背景啊，你明嘛？無端端佢冇可能呢一方面佢咁精啊嘛，識你咁 都好希望自己都要注意 身 體， 當然係啦。 係啊，咁其實講翻即係運動。營養先，我哋講緊食嘅嘢啊，揀嘅種類啊，個份量啊，選擇咩食物，其實都好關嗰個成績事啊。係啊，即係譬如我哋都會話有啲研究咧，譬如食啲朱古力啊，都會令到嗰個 發揮同埋表現 係啦，即係出嚟可能你游水係爭0.01咁樣噶嘛，即係 就係因為食咗黑朱古力。 都會有幫助， 會不會啊、 真係有好多研究去睇翻，即係譬如食啲咩食物啊，佢哋修復啊，幫助即係令到嗰個發揮好啲。當然你會有好多因素啦， 你加埋心理因素。 冇錯，冇錯，係啊。咁所以即係話你要食啲咩，可能飲杯朱古力奶啊嗰啲，都其實有一定嘅幫助嘅。 OK， 好啦，我哋又可以同大家講下嘅就係話，真係好犀利喎！嗱，去到奧運嘅話，我諗相信嘅就係所有全世界嘅選手都嚟到係法國。一个地方啦， 最顶级噶咯！ 我好想知道个 canteen 有啲咩食， 或者可唔可以自己带嘢食咧？ 带嘢食一定有啦，中国已经带咗厨师去啦， 即系整个火锅啦。 因为我食唔惯你啲嘢嘛， 系啊， 影响我个表现噶嘛， 只四片牛肉噶啦，话你知。 唔系系啦， 咁啊，你又嗰时又逼我哋食四片。 咁你系咪运动员啦？你系咪日日 train 八个钟啊？ 啱 系啊嘛。 好，我哋睇下嗰有啲咩食好嘛？ 冇错，即系我哋去到一个转眼就去到巴黎啦。咁巴黎咧就即系佢哋咧，其实今次咧都即系揾咗国家。知名的厨师找了五个去打造这个餐单。 犀利，用名厨来煮东西给你吃。 是啊是啊， 真是发达。 没错啊。那他们就有四个主题，美食的主题，那就提供40种不同的餐点。那四个主题分别法国一定有。 一定有。 那你们想起法国通常会想到有些什么食啊？ 牛仔肉啊，或者炖牛仔肉啊，是啊，鱼啊，西餐的东西。 蜗牛啦。 蜗牛系， 系咯，法国蜗牛 啦，红酒啦， 面包 啦， 薯蓉啦， 系啊， 呢啲嘢冇走唔甩噶啦， 系啊， 起码食四个钟啦， 四个钟啊，系， 喂，法国餐 都系要咁 样弹 噶嘛，啱咯，啱啊，系啊，咁佢哋话法国餐咧，即系一定就有即系牛肉啊，都会有啲素食嘅红酒炖牛肉啊， 诶， 咩意思啊？ 即係話咧，嗰嚿牛肉唔係真係牛肉嚟嘅，就係素，可能嚟自豆啊、豆腐啊咁樣。但係嗰個口感咧就似牛肉。 啊，呢個我有興趣試。 咁就用啲紅酒去 紅酒燉嗬。 哇！ 咁好食好多。 係啊， 淨係嗰燉字，我覺得已經好油膩，好補。 慢時間啊嘛，慢煮， 慢煮慢食啊嘛，係啊。咁魚嗰啲一定有啦，馬鈴薯即係薯蓉啊嗰啲一定都會有。 啊，呢個幾好喎！係 啊， 日日都係呢一個㗎。 即係佢會不斷變咁樣咯，係啊，咁同埋咧就亞洲風味啦。 亞洲風味點啊？泰國嘢 係泰國嘢都有， 泰國嘢好受歡迎㗎。而家喺歐洲地區係 啊， 全世界都人都係即係中意食泰國。 冇錯冇錯， 炒 pad thai。 仲有相信都會有， 冬陰功。pad thai 啊，即係佢嗰啲炒啲 炒河粉 啊， 係啊，係有啲芽菜啊嗰啲。 仲有啲咩嘢咧？ 姜黄烤椰菜花， 哇呢、這个正， 好正，系啊， 好健康添， 系啊，姜黄即系会用姜黄粉啊，或者姜黄就系姜嘅即系亲戚啦，我哋叫做即系你切出嚟比较深黄色。 喺咖喱煮咖喱嘅时候，系经常会摆喺其中一种香料。 咁其实姜黄咧对于即系抗炎性系几好， 系啊， 我知啲运动员好啊， 冇 错， 我成日见到你叫我小杨妹食噶， 系啊， 系 啊，咁薯仔都会有。 好嚴啊！ 比較抗 炎 症，好抗炎。OK，OK， 係啊， 係啊，即係豬肉飯啊嗰啲都會有啊， 正喎豬肉飯， 係啊， 菠蘿焗飯有嘛？ 應該都會有啊， 菠蘿都有啊， 菠蘿都係即係對於抗炎性都係比較好，係 咩？ 係啊，你睇下， 唔係話濕熱嘅咩？ 但你點解成日咁多抗炎嘅嘢嘅？因為對於運 動員 嚟講 好重要，即係其實尤其是我哋人。都係會有炎症喺個身體，咁你運動，即係我哋講運動咧，其實都會產生嗰個損傷噶嘛，係啦，都係會有炎症咯，所以就要當、 哦、 幫佢降低個炎症。 但 係 我真係問下，菠蘿唔係濕熱啊？ 呢個你問星期三問老取咧，呢、這個因為營養咧係冇濕熱呢樣嘢，咁所以 你而家講緊嘅係 西式嘅煮飯嚟做嘅時候咧，就唔會有呢樣。 我要搞清楚， 你唔好介意係佢成日搞錯咗，係啊， 老取老取。请回答马小强嘅问题。 菠萝唔理你系啊，老取定啊，老歪咁啊，老歪劣咁啊。 好，咁啊，仲有另外一啲嘅餐单。 咁就有非洲菜式啦。 嗯哼， 系啦，非洲菜 式 啦。 点嘅咧？ 嗱，佢有呢个豆类啦，系 啊， 同埋咧有呢啲即系叫北非香辣番茄焗蛋啊。 O K， 系嘛？ 呢个真系 一个蛋 啦。苏式嚟哦。 唔系。佢有蛋嘅番茄焗蛋， 哦， 蛋就唔 蛋 系啦，唔算全素，系啦。咁同埋有呢个烤嘅虾啦，但系佢个酱咧就用咗即系我哋叫 shumola 个酱咧，个酱其实咧佢就系新鲜制成嘅，即系加咗唔同嘅香料啊，有啲柠檬酸啊，或者系橙嘅酸味啊入去咁样，即系整成一个酱汁去点个虾咁。 我想问下咧，头先你讲咧有几样嘢都用个烤。烤嚟做噶咯， 因为烤咧就比较系健康啲啦。 烤系健康， 系啊，即系相对你煎炸， 系啊， 即系你落嘅油系 系啊，可以控制得少啲， 冇错，系啊， 真系长知识， 系你唔知啫， 我真系唔知啊。 谂住烤就会热气啊嘛，我知 你 谂过， 佢一定唔会，一定唔会炸啦， 系 咪？系 啊， 系。 咁同埋咧就世界 就啱啦，系唔落油嘅圆形烤蛋，系搵嘢辣嚟。 辣熟咗， 系啊，你啱嗰阵烤到我两个叉好热嘅，跟住辣辣，系咪？你讲唔讲呀？咁咪烤咯。 我贏，我贏， 係啊！咁我哋所以咧就會有呢個世界美食啦，就有羊扒啦。 哇！ 咁羊扒通常我哋咪會點啲綠色嘅醬嘅，係啊，即係薄荷醬， 冇錯， 辟嗰啲腥味啊嘛。 係啊，咁同埋咧都有素食版嘅，佢叫Moussaka 啊 ，Moussaka 知唔知係咩啊？ 唔 知唔知，係啦 ，Moussaka 係 啊，照譯咗 係啊。佢咧就係會用啲矮瓜啊，用啲 又 係 矮瓜， 係啦，整成醬咁樣嘅嘢。 唔係，佢係個 base 嘅，咁加啲矮瓜，加啲薯仔啊咁樣，係啦。 呢個 咁素食就會加啲菜咁樣啦。 呢個會飽嘅喎， 會啊， 飽肚 啊。 係啊，咁如果佢唔係素食，佢會加啲肉喺上面啦。咁即係呢個喺中東啊、巴爾幹啊嗰邊都比較流行嘅。 嗯， 係啊，咁即係有呢四大嘅即係美食區啦。 以上我哋所講嘅咧就係而家。在这个巴黎奥运那里，你在 canteen 的时候看到这些东西真的很犀利。 有东西问，为什么没有美洲的？ 美洲，它加勒比海地区可能就已经纳入了，还有因为它有世界，即是已经包括了，即是包罗万有。 明白。 你想吃你就自己带个厨师去。 我 当 然会啦。 我当然知道你会啦，厨师不是你自己来。 但我發覺冇湯嘅， 冇湯誒，佢應該會有湯嘅，即係嗱， 佢 咧就會 有嗰啲就係沙律啊， 係啦， 沙律全日供應嘅， 係啦，燒烤啊，烘焙誒，法國好中意麵包噶嘛，係啊，咁同埋咧就係運動員都可以去學整麵包，即係整法國嗰啲法棍 嗰啲 baguette， 係啊係，咁所以咧就係即係當然有自助餐啦，即係你想食咩就食咩啦，你聽到已經好想 食啊！我真的要沙拉姐，我同你努力做翻个运动员，又或者去嗰度唔知做咩工作人员， 你就真系运动员啦， 系 运动就完啦。 我唔觉得好， 你可以试下乒乓波咯。而你而家 点解嘅？ 即系 乒乓波 快， 系 啊，咁其他咪仲快？ 咁我做 咁冇边个唔快嘅？ 佢唔通走去体操咩？系。 做職員 都啱嘅。好啦，咁有啲乜嘢其實佢哋一定係唔會有嘅咧？例如可能係煎炸嘅嘢， 佢哋三毛咯， 三毛啊？我想知喎。 咁誒冇呢個薯條啦？ 點解啊？ 因為唔健康。 我咁中意食薯條。 马家姐嗰个 idea 系啱嘅，唔健康系非常好咁，但系最主要因为个场地问题啊，因为煎炸嘅时候咧，佢惊即系发生嗰个火警啊，就避免咗。 OK， 系咁，所以都系好事嚟嘅，因为佢话即系睇翻啲报道啦，就系话嗰个奥运嘅餐厅咧系由电影城去改成嘅，咁所以咧就系 出口唔 系 好多， 系啦个电影城嘅中庭嘅时候就惊担心火警就会即系殃及好多嘢，咁所以就冇炸薯条。 好，我放过你。仲有咧， 仲有咧系冇牛油果。 点解？ 点解嘅？ 牛油果咁好，你成日叫我哋食多啲牛油果 啊？系啊，系啊 ，avocado。咁其实可能就系因为。佢喺本土咧就比較少啦，咁佢其實咧都話即係想引用多啲當地嘅食物，係啦，咁同埋咧就係話即係佢哋喺牛油果即係種植嘅時候咧需要大量嘅資源啊，咁所以即係佢唔想 係 啦，即係係啦，咁所以就冇牛油果啦。咁第三個咧就係冇佢哋即係當地都好出名嘅食物啦，就係鵝 肝醬。 嗯，係啦， 哇，咁高膽固醇， 係 個 油。有份會好多，係啊，食完好滯， 鵝肝唔 係 幾好。 係啊， 係啊，咁就出於即係因為動物嘅福祉啦，咁所以佢哋就冇呢個著名嘅。 有冇紅酒飲啊？ 紅酒啊，呢個咧就真係 運動員我諗好少， 應該佢比賽嘅期間咧就唔 禁酒啊， 即係唔會飲咯，你會影響個身體嘅情況 啊 嘛，因為你 training 嘅時候唔會飲噶嘛，即係除非你真係唔做訓練啊，尤其是比賽你要即係攞好最好嘅成績出嚟，所以就通常 比賽完咧 係有機會嘅，係啊，即係發覺你周圍都有酒莊啊， 係啊， 係啊，即係你又唔飲紅酒嘅係咪啊，馬家姐？ 你唔好理我， 飲啤酒咯，係啊， 飲烈酒啊， 好啦，嗱咁我哋。講完嘅咧就係話，即係呢一啲嘅喺奧運會當地喺嗰個 canteen 嗰度有啲咩嘢食啦。 係啊，同埋佢哋都係即係應承咗話100% 用嘅食材咧都係嚟自當季嘅。 哇！ 係啊，即係係啦，咁呢個係非常好啦。 嗯， 即係你揀翻當時時令嘅 最適合食嘅嘢。 係啊，嗯，咁同埋咧 係。最新鮮嘅嘢， 冇錯 啊，係 啊，即係你食起上嚟，譬如棵菜，你會食到甜味， 梗係啦，唔使揀，唔使 揀 好多嘢， 嗰啲汁必出嚟噶咯喎， 係啊，係啊，夠 juicy 啊，係。係啊，咁同埋咧就係100% 咧都經過認證啦，同埋有70% 咧都有即係認證嘅標籤嘅。 咁啊，梗係啦，你食到即 係安全食物。 食到肚屙咪 食物安全好重要啦，咁同埋咧就話80% 嘅即係食物咧嚟自法國嘅，即係包括啊肉啊、蛋啊、奶啊等等咁樣咧，咁啊60% 咧就提供俾素食者嘅。 哇，好係 啊！咁我哋講到素食者，我哋江文蔚咧，其實佢都係素食運動員嚟嘅， 冇錯冇錯。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話素食運動員得唔得咧？所以就係要計翻好個碳水化合物啊、蛋白質啊、油份個比例，其實都會幫助到。 即係靠你哋 營養 師啊！ 我想請問，其實而家係咪一個趨勢啊？因為其實以前成日都會有一個感覺，我哋覺得就係話啊，一定要食肉你先有力。但係其實而家嘅話，似乎我哋見到嘅就係佢哋嘅表現好好嘅運動員，就算你話就需要力量表現嘅，可能係舉重嘅運動員，即係都有素食嘅喎。 係因為即係舉嘅時候係咁噶嘛，你有冇睇啊？你話睇電視 係咯？呢個係一個趨勢咧， 都係即係個趨勢係多咗。即係你見到即係唔係單止運動員，你喺出邊都見到素食嘅人係多咗嘅。咁當然素食又可以開另一集慢慢講啦，因為太多即係即 係 細節要講嘅，即係1分2秒未必講得曬。好咁，同埋咧，佢哋講緊咧就係33% 嘅植物性食物咧係提供俾運動員嘅，同埋話25% 咧係嚟自本地採購咧，就喺250公里範圍之內去買啲食物，即係 確保最新鮮。 係啦，即係運輸嘅過程，你會令到營養流失啊，同埋你減低碳嘅排 放 啊等等咁樣。咁唯獨即係有香蕉啦、咖啡啦同埋朱古力咧係進口嘅。 朱古力。法國啲朱古力唔係幾 比利時都係朱，係啊，歐洲 可可豆， 係啊，係啊， 即係唯獨食呢幾樣嘢。香蕉， 今次我以為世界性嘅，即係我以為周圍都有嘅。 係啊，咖啡冇理由。 因為香蕉係亞熱帶啊嘛， 同埋坐飛機嚟。 系， 如果你喺法國， 你香蕉嘅話咧，尤其是你做緊運動或者唞下嘅時候食個小食咧，香蕉都係一個好嘅小食 啊， 係啊， 係啊，咁所以即係你會見到嗰、那個飯堂即係嗰個 長期供應香蕉， 好多香蕉喺嗰度。咁、你甚至乎你見到電視咧，體操運動員唞下嘅時候，佢都會食條香蕉咁樣咯。 最經典嘅係以前嘅網球手張德培，係、啦，佢喺中場休息嘅時候係一定食一隻蕉，係啊。 我想問下呢啲運動員去到餐廳食嘢咧，個營養師會唔會陪住佢，或者睇住你唔好食啊？會唔會咁？ 你估你咩？ 佢哋咧就好有節制嘅， 即係、 知道咧點樣去計算翻你每日食幾份嘅碳水啦、蛋白質啦、油份咁樣嘅，係、啊，即係俾咗個餐單，佢哋就會跟住去執行嘅，就唔好似某啲人就即係食多咗啦，跟住個運動又唔夠啊嗰啲， 係、又或者寫嗰啲嘢又唔誠實啦，係咪？係咯，就咁樣嘅係咪？啲運動員就一定唔可以咁，係 啊，真 係 好有節制、 有 discipline 嘅， 係啊， 好啦， 都是辛苦。 咁我哋都講咗。有好多有關於嘅就係即係運動員咧應該有個，所以我哋要更加向佢哋致敬。 係 冇 錯， 一位嘅朋友，你諗下，發揮到自己嘅體力， 係 啊， 心 理質素啊，各方面係 好緊要， 強心臟， 冇錯， 係啊，繼續努力運動 員。 今日要多謝曬，翻嚟同我哋講咗有咁多有關於嘅就係巴黎奧運嘅餐單啊嚇，哇，講到真係好肚餓，你問真，你冇牛油果嗰下真係一定要傾傾。唔該曬你，下個禮拜再見 ，Thank you，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行政长官李家超率领香港代表团继续在老挝的访问行程。李家超朝早和代表团成员先后和老挝国家工商会主要成员和老挝副总理兼外长会面。代表团成员亦都和当地企业和机构代表签署十二份合作备忘录。李家超形容今次访问具有历史性意义，希望可以加强两地联系。本港楼价连跌两个月，创近八年新低，租金就连升四个月，创四年半新高。差饷物业估价处公布，六月私人住宅售价指数跌到301.8，按月跌1.2%，跌幅较五月略为收窄0.1%。上半年累计下跌大约3.1%。上月租金指数报189，按月升近0.2%，升幅较五月的1.1%放缓。上半年租金累计升1.6%。一个男子昨日朝早大约六点被发现倒卧在佐敦贝利金街，送院之后证实死亡。警方拉了五个人，其中两人涉嫌谋杀，其余三个人涉嫌协助罪犯。警方怀疑案件涉及个人恩怨。警方说初步调查显示，33岁男子是一个非法赌档的主持人。昨日凌晨两点几，他和一男一女落楼的时候，突然被人用锤仔从后打向后脑的位置十几下，事主仍然清醒，其后返回非法赌档。几个钟之后不舒服，落楼去医院途中，倒卧在贝利金街61-63号门外，送院之后死亡。他的后脑位置最少两处有裂痕。警方昨日下午拉了一个女子，相信当时曾经和事主一起落楼。警方又在昨晚在何文田拉了四个人，包括向死者施袭的男子，怀疑他和死者有积怨。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和几阵狂风雷暴，初时雨势颇大，吹和缓至清劲的东南风，初时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仍然有骤雨和几阵雷暴，随后一两日骤雨逐渐减少，接近周末至下周初部分时间有阳光和酷热。而家气温是28度，相对湿度88%，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到下午2点钟。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往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愿意分享心中乐与悲，踏过天光天黑望神秘，无惧会有恶劣天气，世事没在你预期，寻觅愿望发现真理。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 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DJ 快乐播送给你， DJ 唱谈让每日回味， DJ 挂住你 everyday，有音乐快乐传给你。无论世界有万变，无论世态瞬间变，有音乐快乐传给你。 片段人间，爱情大作战。 叫阿 May， 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啊，我叫 Martin， 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 我叫 Richard， 今日是一个很特别的日子。阿 May， 即是我的妹妹，今日约我去屋企，一定是想跟我讨论结婚的事了。一早都话噶啦，我嗰只乜鬼嘢 Martin， 边够我斗啊？好，按个门钟先。叮当叮当叮当， 你 敢？叮当叮当， 开咗门啦！你见唔到我咩？ 妹妹，望住我，你今日好靓啊！嗱，呢一扎花送俾你嘅。 多谢喎，入嚟坐啦。 好啊， 吓系 吓，我嘅情敌嗰只孖团都喺度嘅，我仲以为得我同我个妹妹两个添。 你哋两个都嚟晒啦，咁我可以讲啦噃。其实咧，你哋大家都知道啦，两个咧都对我好好，我亦都当正咧，你哋系我个男朋友一样噶啦。嗱，我从来冇呃你哋噶，你都知道对方存在噶嘛，系唔系？ 系。 嗱就咁嘅，嗱咁样咧拖落去嘅话咧真系好攰啊嘛。同样嘅戏我要睇两次，情人节咧我食两餐饭，我真系唔想咧再咁样继续落去咯。所以我决定咧喺你两个当中咧拣一个真正做我嘅男朋友。有啦，但系咧，我又唔知拣边个好喎、 啊。拣我啦，拣我啦，我对你一向都咁好噶。 拣我啦，阿 May 啊，我咧先系最啱你。 唔好听佢讲， 拣我，你相信我啦，我俾多。 得啦，两个唔好嘈啦。嗱，我已经决定咗噶啦，由今日开始咧，你哋两个都可以约我去街。不过其中一个约咗之后咧，另外一个就唔可以约噶啦。我想睇下未来呢一个月里面，边个可以俾到我最多嘅愉快回忆嘅话，我就拣佢啦。 实系我赢啦，做嘢我就唔叻啫。我玩我最拿手啦，今次一定要出尽全力，实能要赢得妹妹归。 咁你哋有冇问题啊？ 冇问题，冇问题。 系啦，咁听日就开始啦吧。咦，小巴站嗰边嘅话，嗰个人咁熟面口嘅？ 妹妹。 Richard， 点解你会喺度噶？ 我专登嚟陪你翻工嘅，妹妹。 你陪我翻工，咁你自己咪迟到咯。 放心啦，我足足请 请咗一个月大假。呢、这个月咧，我打算乜都唔做，净系日日夜夜陪住你。我想见多你几面啊！ 你想霸晒我所有时间就真啦。原来你都几自私嘅噃。喂喂，咁样啊，上车啦。咦，得翻最后一个位啫噃。 咁不如我哋坐下一班车。 唔好啦，我赶时间，你自己坐下一班啦。叮当，开门先。Richard， 你今日嚟做乜嘢啊？ 我买咗咧龙虾啦，长脚蟹啦。高蟹啦，未讲完啦，仲有叉子鸡啦、片皮鸭啦、云吞面啦嘅烧嘢上嚟俾你食啊！ 啊，你嗰啲我全部都唔中意嘅，但系我啱啱先食完饭啫噃。 咁我放低啦，一阵肚饿再食啦，好唔好啊？ 好啦，咁你放低啦。 啊，电影平台咧有一套韩剧咧，嗰、那个梁咪咪介绍话好好睇噶，我哋一齐睇咯。个TV remote 喺边度啊？ 我都唔睇韩剧嘅，吓你仲坐低唔走啊？ 都嘅，成十六集，每集有个几钟，今晚实能黐实阿咪咪都得啦。 有啲眼瞓啊，你慢慢睇咯，翻下房先咯。 我一个人睇咪咪，但系 早唞。Richard 啊，你又企喺门口做乜嘢啊？ 妹妹接你落班啊！ 哎呀，但系我今日约咗 Martin 去街喎、 啊。咁啊，念念念念。 喂 ，Martin 咩话？吓、啊，你妈病咗，要即刻带佢睇医生。咁好啦，唯有下次先食咯，拜拜。 嗱，你话噶，嗰、那个人边有你心啊？阿妈病边有咁啱啊？一定系出咗嚟噶啦。啊，作出嚟噶啦，咪咪唔好唔开心，我同你去捞福山食师傅，然后再上 The Peak 饮嘢 ，OK？ 嗯，咁好咯。 念我哋行啦。 今日就系我决定嘅日子啦，到底我应该拣边个咧？ 仲使讲嘅我啦。你赢硬你个傻仔！ 我要亲口听到咪咪讲，我先相信。 喂，咪咪，我叫噶， 唔好嘈。嗱，或者我讲下啦。喺呢一个月里面咧 ，Richard 好好啊，专登过咗一个月假，日日都嚟陪我。 哎、 Martin 都好忙、啊，日日咧都 OT、哦。后来咧仲撞啱咗咧，佢妈妈病咗几日，我同佢几乎完全冇见过面啦、啊。因为咧佢就要留喺屋企度照顾妈妈。 所以话啦，边个最有你心，边个最锡你，咪咪，你依家知啦。 我想讲嘅系，我而家唔系揾一个普普通通嘅男朋友，而系揾一个可以附托下半生嘅人啊嘛。我认为有两样嘢，佢系一定要有噶。 咪咪，我知啊，钱同埋时间。 错， 咪咪我知啊，系楼同埋车。 错， 咪咪咁系咩啊？ 就系事业生同埋对屋企人嘅爱心啦。Oh. 你为咗陪我嘅话，请咗成个月假，证明你根本就唔重视你自己份工啦。而妈前虽然系好少陪我，但系都系因为咧要做嘢同埋要照顾自己嘅妈妈，我认为系好值得原谅噶。 Oh yeah. 即系点啊？我每朝有煮早餐俾我妈妈食噶。 你成日窒住晒做乜嘢咧？你听我讲好唔好？嗱，仲有啊吓，有句话咧就叫做物极必反。你以为日日陪住我嘅话就会开心咩？相反嘅话咧，我见到边度咧都见到你嘅话咧，觉得好讨厌啊！相反嘅话咧，就 Martin 同我哋好少见面啦。不过唔知点解，我反而好挂住佢啊！ 相反，相反，伤你个头啊！ 系啊，相反，相反，所以我得我就决定。 咪住 ，stop！ 任何嘢。都唔好讲住。 点解啊？ 就算歌唱比赛都分咗咗轮决赛啦，直至到而家为止啊，你可能心里面咧已经有一个谂法，但系请你保留分数，唔好宣布住。我哋嚟到一个 round， 或者你会改变主意咧？ 嗯，你都讲得啱嘅。妈姐，你愿唔愿意 我冇意见啊。 咁今次斗乜嘢好咧？不如咁啦，三日之后嘅话，你再嚟我呢一度。不过每人咧就要带一份订婚嘅礼物噃。边一份最能够令我感动嘅话，我就拣佢咯。 哇，你呢只贪心精。 我系啊，你而家先知啊。 送礼物俾我最拿手啦！今次我 Sure Win 啊！ 我都冇问题啊！ 日月咁话啦，三日后见。 好好好好。 三日之后， 你哋都带礼物嚟啦，系嘛？ 带咗啦， 带咗啦，带咗啦。 诶，点解你哋两个两手空空噶？ 傻妹贪心精，妹妹。 禮物嘅大細咧，唔代表佢係名貴。我帶俾你嘅禮物咧，一定贏佢嘅。 講係冇用嘅，你咁咧，你攞出嚟睇下先啦。 佢講得啱啊，咁你攞你嗰份訂婚嘅禮物、定情嘅禮物出嚟先啦。 攞咪攞咯，各位觀眾請留意，噔噔噔噔，呢份就係我送嘅禮物啦。 一個鎖匙包。 冇錯，係一個鎖匙包。 鎖匙包冇乜特別啫。 係啦。我宁愿你送菠萝包，又或者鸡尾包俾我都好过送一个锁匙包俾我。虽然系名牌嘅话，不过真系冇乜特别噃。 贪心症，唔好咁快下判断住，请你打开我个锁匙包睇下。 哇，喺里边有两条锁匙噃。 冇错，贪心症咪咪，一条系开我间屋嘅，唔算好豪华，净系个厨房二三四千尺啫，独立大屋里边嘅一个厨房仔。 咁另外一条锁匙呢， 系开我嘅银行保险箱里面摆嘅嘢，如果卖晒佢，你呢个贪心症用两世都用唔晒，咁你话个锁匙包系咪好有用呢？贪心症， 咁都系嘅。Martin 你呢，你个礼物又系乜嘢啊？ 你打开你嘅手掌啊！吓，嗱，摆落去啦。 系咩嚟噶？我只手咩都冇噃。 啊，系呢一条咧锁匙嚟噶。 咩锁匙啊？我感觉唔到嘅。 你嫁俾我就会感觉到噶啦。呢条锁匙咧系独一无二，全世界净系得一条噶咋。 系开乜嘢噶？ 系开我个心。只有你才能开到我的心，就算你离开我，其他人都入不到来的了，因为他已经锁住了，只是得你有锁匙的。 哇，好浪漫啊。 有没有搞错啊？整把这样的箱就会得的吗？这样就浪漫，明明就是国王的新衣，得个港字。咪咪，贪心症千祈不要让他贪啊。咪咪， 虽然呢佢呢一份嘅礼物嘅话，听落就唔值钱，但系我中意、哦。其实爱情又点可以用金钱去衡量呢？ 系啊，就算用金钱去衡量咧，佢会系无价之宝咯。 系啊，好啦，咁我问埋今日最后一条问题啦。 最后一条， 呢条问题值几多分啊？咁系咪大啱咗就赢噶啦？ 我暂时唔可以答你住啊！嗱、你哋听咗个问题先，呢条问题就系、是：如果你真正爱一个人，你同佢讲最重要嘅一句说话系乜嘢？ 我知，我答。 你嘅答案系？ 系我爱你，咪咪 ，I love you。 你仲好讲，你成日叫我贪心症，我忍你忍到呢个就啦，你又是你。咁阿前，你嘅答案呢？ 我认为系。我愿意 I do， 冇错啦 ，Martin 嘅答案先至系正确噶。 打鬼又佢啱，抗议啊！呢咁嘅游戏玩唔玩嚟罢就啦。我爱你唔啱咩？我 一早唔玩咪唔使咁麻烦咯。我就唔使拣嚟拣去啦。 我同你讲啦，我爱你啊，任何人都讲得噶。但系我愿意咧，就要作咗选择之后，一齐搭上红地毯，准备交换手指，唔系交换戒指咧，先可以讲 I do， 我愿意嘅问啦，知唔知道啊？ 冇错啦 ，Martin， 你愿意吗？ 咪啊，我愿意啊！ 我都决定拣你啊！ 哎呀，咪啊 ，Martin， 贪心症， 走啊！ 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 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地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地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发烧仲有五分钟到晏昼一点钟啊！雷暴警告已经延长到两点钟啦，即系仲有少少天气不稳定嘅时间，先出去望过都好大雨吓、啊！大家出去食饭咧，记得攞翻把遮啦。 嗯， 好啦，咁今日礼拜咧，小羊羊仍然放紧假嘅，应该到下个礼拜咧，佢就会翻嚟啦。可能礼拜二， 即系有冇受到咧？煲翻啖汤去饮下先， 成日都系咁嘅，病咗就煲一啖粥， 一啖啱啱一啖， 咪就系咁意思咯。即系如果话嘅话，即系呢个就煲一啖汤俾佢饮，因为得啖汤，哇！你真系好好饮， 真系会好快好翻啦。喂、哎，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今日 Main 康嘅李子威，你好靓仔啊， 多谢， 系啊， 不嬲都咁靓仔噶啦，我细佬啊， 多谢家姐， 今日 礼拜六又见到你咯， 系啊系啊， 系啊，又有 show 咯，记住大家一齐嚟陪。我哋陪你陪你陪陪你 ，OK， 即刻再见，拜拜， 拜拜。 Yeah.